Hello， 大家好，我是 Aga。 我觉得怎样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如果可以每一天都在做音乐或者睡到自然醒，就是一个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逢星快活人， 开心又快活，因为到周末我是小张张， 我是女仔。 早晨，李丽蕊同学有冇嘢问我今日？ 冇嘢问你， 冇嘢问就算啦，放过你一次。 冇嘢，你将啲嘢推落嚟我， 梗系啦， 冇嘢问嘅，所以你就唔问系咪？ 嗱，而家你激我把火，有嘢问， 咁问啦， 嚟嚟嚟嚟嚟， 呢股有乜嘢动物算术最叻？嗱，我而家俾使唔使俾你拣啊？ 有，俾啊。 哦 ，OK， 系 猪牛羊马，边一样动物？ 马， 错。 我谂有一句说话嘅，系咪？即系佢 啱唔系？你话咩？ 珠算 系啦， 啱。哦，有嘢喎， 所以你以后可以放胆问我嘢。 好嘢！ 咩逻辑嚟噶？你哋 犀利犀利， 有你，因为今日已经系星期五啦。Thank God it's Friday。 Yes， 来吧。 好啦，开心嘅节目《风骚快活》开始咗十点十四分，我哋有 Amy 派对。 吹送今天的工作，跻身缤纷的色彩，来让我去告诉你，派对永无真意义。不管相识不相识，尽管多啲 say hello， 不需诸多的挑剔，无谓太富有性格，派对你要不缺席。也要靠你比下面，哦，你话唔比面，佢话唔想面，只为明知做奴隶。你都咪话唔比面，咪话唔想面，只用人脸做。 一首俾面派对十点搭三，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炎热，下昼局部地区有骤雨，好似呢排嘅天气都系差唔多吓。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呢、這个周末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局部地区都系有骤雨啊。除有数天短暂时间有阳光，咁呢周末希望大家玩得开开心心。要开心嘅周末由风骚浮人今日星期五一齐嚟 join 呢三小时嘅 party。时间今日十二点半，同埋今日都会有呢、這个，你又知唔知？哇，今日犀利，呼呼哈！跆拳道高手一齐嚟讲讲乜嘢叫做跆拳道。 要放松又要快活，首先要乜嘢就系、是、要健康啦。我想问咧，其实咧有冇有时咧都谂下，其实而家嘅今日2024年嘅自己咧，比起大约系五年前或者十年前，你觉得自己身体啊、体能啊等等咧，系走下坡啊，定系保持啊，定系仲好过以前咧吓？马老师，你俾 我走紧一个暗斜下坡。 仲暗斜下坡啊！ 今日走下坡就好明显啊嘛！ 我觉得你断崖式， 你仲暗斜 吓？ 都暗啦， 系嘛？你自己本人觉得咁样都几好嘅，系 我暗斜下坡， 系啊，自人个自己感觉嚟嘅啫， 系 咪？你唔觉得自己走下坡咪得咯？ 咁咧有篇文章佢话有几样嘢咧，嗱，唔知你同唔同意咧？系大约可以咧知道你自己其实比以前咧系好咗定系差咗嘅。 好啊， 其中有一样嘢我都同意。即系少少同意啦。以前有啲嘢咧，你做咧，你唔觉得辛苦嘅。而家咧，你会觉得哇， 上楼梯 系啊系啦，上楼梯。譬如举个例，又或者可能你每一次行去边度买嘢等等啦，追车等等啦，即系总有啲嘢你以前咧好轻易就做到啦。而家咧觉得哇，点解好似做完之后咧，周身大汗个心跳都咁紧要嘅咁？ 嗱，问题又嚟啦。 嗯， 上楼梯。 嗯， 长期以嚟 你长期都系噶，系啊。你其实你真系每一次你上上嚟三楼咧，我都惊你会死嘅。 喂， 永远你都系啦。 十年前一样又系辛苦，廿年前又辛苦， 冇理由嘅。你 哎呀，以前好啲， 系咪？ 我觉得就算系嘅话，你一年前，你年半前，你都仲叫好啲咯。即系你坐喺度，你回到气啊。 系啊。 但系你而家我又见到你个就块面红晒啦，跟住咧又要坐喺度啦，跟住你咩？唔好同我讲嘢住，我好惊你啊。系啊，我又唔想同你人工呼吸。 唔紧要，嗱，我应承你，我知啊，我知啊，我知啊，我死完啲。 喂，嗱， 唔好咁讲，大家嚟笑 你。你讲翻行楼梯咧，嗱，其实咧，文章都讲咗几个测试，大家可以即系自己去试下嘅。佢话嗱，呢个测试咧系。第一个测试啦，就是、用楼梯嘅测试你嘅心肺功能、肌肉耐力。30岁左右嘅人，你啱过咗啦，系咪先？佢话咧 29啫嘛，傻猪。 我未过嘅，我对唔住吓。嗱，佢系用5层楼，你当嗰啲唐楼或者咩咧，5层啦吓，5层楼嚟计嘅。佢30岁左右咧，可以咧连续冇停嘅吓，唔使跑，不过正常嘅步幅就吓，行到上5楼咧，系觉得。都是轻松的，咁证明咧你是健康状况良好啦，未必30岁嘅人一定做到。佢话不过如果你健康良好咧，如果你是30岁咧，你是可以做到呢样嘢嘅。好啦， 你的意思你个测试系咪就后生仔都可以测试啊？即 系 under 30岁 都可以测试， 系咯。即系其实总之嘅就系你能够一条气咁样行到上去嘅就系唐楼嘅5楼， 冇错。 5层嘅话你系觉得唔喘气同埋轻松嘅，咁你就为之体力好啦。 冇错啦， 不如咁讲啦，系嘛？系。 我依家。坐巴士上上层，我冇气喘。 哦、上上层应该都冇气喘啦。 我证明， 如果你咁都有气喘嘅话，咁即系你永远都要坐下层。咁你下一次你要问我哋嘅 IQ 题嘅就系点解我永远都系坐巴士嘅下层？因为我上去上层我有气喘， 我上唔到， 同埋有高山症， 上到一半。要气喘，下面啲人快啲啦！ 你点知嗰啲行山嗰啲啦？ 系啊！ 如果你去到嗰啲好气薄嗰啲嘅，就你唔得啦！我唔可以上去，我唔可以登顶，我要翻转头噶。 OK， 好啦， 我上到上层巴士， 你小心啲啊，知唔知啊？ 收到， 系啊。 50岁咧，应该能够一级一级啊，用你自己舒服嘅步伐登上5楼，唔休息，冇扶梯，即系冇扶嗰个手柄嘅。 扶手柄我觉得 OK 喎。 唔系，即系佢咁讲啫，即系如果你又唔使扶手柄，又冇休息，50岁吓。冇明显嘅气喘现象，即系少少都 OK 嘅。但系如果你咁嗰啲咧，代表咗健康状况咧，即系如果你冇吓，都系 OK 嘅咁样。但系如果你行楼梯嘅中间系气血中间啫，心跳加速。停咗喺度要唞，行唔到上去咧，就代表你肌肉气弱啦，心肺功能唔系几好，就要多啲训练啦咁样。 如果行到一半气绝身亡， 碌翻落去，碌翻落去。 咁咪好咯，就唔使再做落去啦。佢呢个测验佢仲有几项噶嘛，就唔使做了。 可以停 双条板， 可以提早。 冇错，提早埋单。 提早离开。 提早埋单。 提早 check out。 系啦，另外一个咧就系闭气测试，有冇玩过？ 我有啊，我依家夜晚瞓觉闭气。 我有啊，我最近睇翻Titanic咧，我有同佢一齐闭气。 真系、啊。 你记唔记得有一个位置就 系 讲紧Titanic嗰套戏？冇错，当阿 Jack 同阿 Rose 讲，我哋要跌落去啦。而家你记住，听我数3声，你吸一啖气，跟住就，因为咧，如果你跌咗落去嘅时候嘅话咧，你仲会吸翻你嘅人上嚟噶嘛。 系 嗰阵时候嘅话，我唔知点解，我自然然咧，我就会听阿 Jack 咁样讲咧，我就会一齐闭气啊。 嗯， 但系我唔知啊，我上唔翻嚟嘅时候，我已经 喂，其实上嚟好易咋。 上嚟好系嘅咩？哦，因为佢会冲翻个人上去。 我教你个方法，因为我细个6年班学游水。 劈水。 有个方法嘅， 有个方法， 有个方法噶， 抱膝， 哦，跟住放轻松， 放轻松，你个人就自然升翻上水面嘅，系啊， 呢个有个 trick 嘅地方，你知唔知？我哋亦都有试过，因为我有学过潜水，如果当你要去沉落去嘅时候，你知唔知道？你咁样抱膝咁，未必代表你一定会升嘅，你要个肺里面有空气，你个人先至会升。如果你一路咁样喷气，你个肺里面系冇空气嘅话咧 ，suppose 你应该会沉嘅。 哦， 系啊，所以 即系话 唔系净系呢一个动作。 然后抱膝就升上去。 如果你咁样讲嘅话，当然啦，喺我沉落去之前嘅话，我一定系吸满晒，即系我个lung系充满住空气嘅时候。咁样嘅话，我谂你抱膝嘅话，可能系比较容易啲嘅。总之就唔好挣扎，你嘅意思系咪？ 系啊， 系咩？通常 因为你一挣扎 咧， 你就会沉噶。其实你大自然摊喺度都会升啊。 系啊系啊，呢个我都试过，但系其实咧，如果 你 但 系 一个海难嘅时候， 咪镇定啲咯，镇定啲。 呢个讲得啱 ，OK， 镇定啲， 我接受，我接受。 不过如果唔熟水性咧，你唔觉得咩？ 啱啊， 你真系会 乱， 一定惊 嘅， 一惊就会乱乱咧，就乱手乱 人咯， 就会沉啊！ 即系分钟人哋嗰个想救你都俾你搲， 冇错。诶，所以咧救人嗰啲通常咧，佢唔系同你面对面， 佢冷静， 佢喺 你 后 面箍 你 噶嘛。 系啊， 呢个请你都知噶啦。好啦，嗱咁啊，讲到呢一个闭气咧，佢话咧啊，你可以用水，或者如果你唔系真系去游水嘅，你咪自己当试下，即系停咗呼吸。 我哋而家试下， 好嗱， 系咪一齐试下？ 如果表示 钟会响， 表示 大家都唔讲嘢， 轮流做啦。表示肺活量越好咧，肺部嘅老化速度越慢啦。如果你能够超过30秒，就代表肺部状态 OK。如果唞即唔唞气达到一分钟，就代表你嘅肺部非常健康。但系如果你15秒都撑唔到咧，咁就唔恭喜你啦！即系你要检查你个肺15秒，你可唔可以顶过15秒啊？你而家试下， 你应该 OK 啊！你成日照肺， 唔系你咁肺。 大家咁话啦， 我快啲。 大家咁话啦。 喂，我咧夜晚瞓觉咧， 做十五秒啫。 我就系话吸一啖气，然后就闭气，我系数到十声嘅， 一瞓着 咁样就会易瞓着。 你系平静。 系啊，我做四组嘅。 哦，你呢一种系一种嘅就系腹式呼吸。 系啊， 即系yoga嘅腹式呼吸。 咁但系咧。我去到13、14咧，我覺得我唞唔到氣。如果我有時喺度諗，如果我係都唔擘大胸，會唔會死咗咧？ 梗 係 唔 會啦，唔會㗎。你個求生嘅本能就會令到你會再 即擘大口啊！ 唔會㗎，唔會㗎，唔會㗎，係啊！ 即係你15秒係達唔到，係咪應該？ 點解你成日諗埋啲咁消極嘅嘢嘅？ 消極嘅最衰係你。我本来个人好积极嘅， 最衰都系我， 真系啊！ 我认，我系始作俑者。 但系我真系唔知道可以去到几多秒，我唔知 道。试下咯，系啊。 几多秒啊？ 佢话最多系一分钟啊嘛，咁啊就 一分钟系 非 常健康，但系 15秒就系你自己要去照肺啊嘛。 嗱，我依家开始， 秒就 为之 O K。 好，十五秒啫，而家开始咯噃，叮开始咗啦。 唔好一阵间先啦，系啊，继续啊，做个节目先。 好嚟，咁样佢而家闭紧咯。 唔紧要啊，佢间唔中都系咁嘅，间唔中。又系我， 梗系你啦。 我错。 好，喂，嗱，下一个咧， 闭得几好啊， 几 本来闭到 系 咪？ 系啦， 一阵间同你做呢个测试，好唔好？我发条片俾大家睇下。 另外一个咧，我记得我哋之前好短讲过嘅，叫试下你嘅平衡，睇你嘅身体有冇老化，就系单脚站立测试啊，即系嗰一只脚企喺度，一只脚缩起嗰个测试，你好似做过噶嘛？之前系嘛？ 你知唔知啊？即有啲嘢咧，你日常你都会做到啊，你着裤你就会知。 嗯。 着裤你企喺度着定系坐喺度着啊？ 企 企喺度着咧，你都要单脚噶嘛？ 系 啊， 系啊，你着唔着到啊？ 着到， 你话咧？你 话 咧？即系裙我都着到啦，个荷包裤 裙易着啲，你点我啊？ 咁你下次试下着裙咯。 聪明啊！ 你真系啊，有时我要扶住噶。 哎呀， 系啊，咁你咪坐低着咯。 我都鼓励下。 单脚嗰个时间咧，佢话如果30至40岁咧，系应该可以单脚企到9.9秒，你当十秒啦吓。40到50咧系8.4秒，如果超过50以上咧系7.4秒，而最后咧60至69岁咧就系5秒到啦。咁你 點？咁你企五秒就得咯喎！ 我應該得噶啦，係啊，我試下好唔好？ 明知唔使， 最 係啊，明知得都唔知 啊！點解啊？點解？ 費事俾人知你幾多歲 啊？我都知啊！ 使惊嘅， 死期难期。 咩啫？人哋都庆祝生日咯，系咪先？ 系啊，冇错啦， 大家都咁开心咯。 其实咧，嗱，有一样嘢大家都可以试下嘅，呢一个叫做行路嘅测试。 嗯， 其实行路嚟讲咧，都系一个体力嘅测试。咁咧系用六分钟嘅测试，好冇？ 好， 用你最快嘅速度行六分钟。睇下行到几多公尺，一般嚟讲，正常健康嘅人咧系行到400至600公尺，六分钟吓。如果超过咗咧，表示你嘅体力非常好啦。但系如果六分钟你系少过300公尺咧，就系你嘅体力差嘅信号咁咯。 嗯，咁、我曾经睇过有一个咧，就一个最简单嘅一个测试，你其实坐喺度咧，你都可以做到嘅。咁、就系咧，但系我唔记得咗嗰啲时间啊，或者你几多岁数啊，你系咩群组啊，或者几多下？大家可以不妨可以上网去 check 一 check。咁就系其实。你只不过是尽量在一分钟里面的话就起身坐低，起身坐低，起身坐低，看看你有几多下。 嗯、 其实呢就是要你咁嘅测试，咁佢就会有一个，譬如可能你几多岁到几多岁、你可以咧就系坐起身坐低有几多下嘅话，就为之你系身体健康啦咁样嘅。咁呢个我就觉得真系简单啲咁样咯。嗯， 耐唔耐都做下呢啲嘅。 头先佢讲嗰啲，即系阿 Michael 讲嗰啲嘅话，其实都我有信心，我自己一定 OK 嘅。 我都有啊， 尤其是系平衡。 不过我冇300公尺嘅长嘅。尺啫， 咁你咪来回咯，得唔得啊？系咯，来回咁行咁得 ，OK 啊 ，O 唔 OK 啊？三百公尺冇，咁你去运动场咯。 佢冇嗰个尺啊，即系 哦，你冇尺，咁300公尺咁长， 系啊，佢度唔到啊，意思系 啊。啊！你好嘢， 喂， 即系总系会有藉口嘅，真系。 讲咗个测试， 你可唔可以有一首歌叫做《找不着藉口》啦？ 叶振棠 嗱，送俾你啦。 你女仔，你如果买到一把300公尺长嘅尺，我就行。 我理得你。 Yeah. 喂嗱，一分钟讲埋最后一个弯腰测试，我哋嗰次做过嘅。嗱，如果咧50岁以上，起码要摸到小腿位置，明唔明啊？即系弯腰，起码要摸。咁如果你最低啲，咁啊更加好啦。佢话女性嘅柔软度一般都比较好嘅，20岁嘅人咧，双手系摸到地下，而身咧柔韧度好嘅咧，直情可以揽住只脚，块面贴喺嗰个小腿嗰度。咁呢个就 very good 啦，咁样。 啊、 我暂时而家可以掂到鞋面啦，再低我就唔得啦。 冇理由高 噶， 你成日得闲就喺个直播室度起鞋。鞋以為你應該 OK 喎， 點解鞋面？就係因為 係咁，你多啲掂地下嘛，就喺度。原來係掂唔到地下。 我呢個目標進化，我遲早會做到，你放心啦嚇。 好的， 係好啦，10:30聽下風騷快活，希望大家都有個開開心心、健健康嘅快活人啦。29度幾温，相對濕度80%，先聽10:30新聞報告，翻嚟繼續我哋嘅節目，唔好行開啦，一陣間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宣布，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9月5日出席2024年中非合作论坛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峰会期间，习近平仲将会为应邀与会的中非合作论坛非方成员领导人、有关非洲地区组织和国际组织代表等举行欢迎宴会和相关双边活动。泰国小型飞机坠毁事故搜救行动彻夜进行，报道说机上有9人，分别是5名乘客、2名机师和2名空中服务员，事故之中找不到生还者。当地传媒展示5名遇难者的护照都是中国护照，上住的签发地点都是上海，当中3人在上海出世，2人在浙江出世。事发在昨天下午，飞机从曼谷素曼那普国际机场起飞，原定前往南部达叻府，但是起飞之后10多分钟与机场控制塔失去联络，其后证实坠毁。残骸在一座庙宇附近的红树林之中被发现，救援人员找到浸在泥浆的机上物品，亦都找到人类残肢，做好标记以作进一步鉴定。金管局总裁余伟文与香港银行工会3间主席银行将会在上午11:30就成立中小企融资专责小组会见传媒。 政府解決㓥房問題工作組已經向行政長官李家超提交報告，李家超指示工作組在一個月內提交進一步研究結果。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地產代理商總會主席潘達恆說，改善㓥房面積並非好像坊間所想那麼簡單，例如一個單位內有三間㓥房，如果其中一間劏房面積不符合標準，可能需要整體去改裝。他認為以劏房的舒適度去衡量會較好。社區組織協會副主任施麗珊認為，日後的劏房需要登記，再有新劏房推出之前亦都需要經過審批，要按標準獲批才可以經營。他又說，起始租金立法需要同時進行，否則到時劏房租金有可能上升，亦都有業主可能會將改裝費用轉嫁給租客。天氣方面，預測本港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下週局部地區有驟雨，吹輕微至和緩西南風。展望週末期間大致天晴，日間酷熱，局部地區有驟雨，隨後兩三日短暫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503点，跌137点，总成交金额279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2841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155点，跌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腾讯控股375.8跌2蚊，阿里巴巴81.75升1毫，小米集团18.88跌2毫2，网易123.5跌19.5，中国平安35升7毫。友邦保險54.15跌3毫，盈富基金18.08跌1毫4，百度集團80.7跌5.75，美團107.1跌1.9，恒生中國企業63.44跌5毫4。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97，日元145.59，瑞士法郎0.851，加元1.36，人民幣7.144。英镑对美元1.311，欧元对美元1.113，澳元对美元0.671，新西兰元对美元0.615。日经平均指数报38117点，跌93点。港金报23160跌11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487.84美元，卖出2488.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东同你睇翻出边嘅交通情况。屯赤隧道去机场管道内快线系有交通意外，一带系较为车多。而较早前红隧去港岛管道内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龙尾就排到去公主道近土木工程拓展处，同埋东九龙走廊近新柳街。跟住同你睇埋其他隧道情况，东隧去港岛而家排到去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就喺香港红十字会总部。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城西道去坚尼地城，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去干诺道西天桥近屈地街。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而龙翔道天桥去观塘近平石村都系较为车多繁忙，龙尾去到彩虹村。喺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近桃园围一段都系车多少少。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黄珠路隔音屏去龙门居，同埋新清水湾道启辉楼落平石。好啦，咁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从未期待过会。 又要爱，又怕得唔到爱。一场装腔作势、以虞我诈嘅爱情攻防，究竟边个先系最后赢家？蔡文静、韩东君，风情月意，国剧830《装腔启示录》，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文化快讯， 一支歌有过心肠，不必贪求成见章。 香港舞台剧奖得奖音乐剧《粉青落雨路》翻嚟啦！ 70名嚟自唔同院校嘅青年人参与台前幕后演出， 一齐见证粉青蜕变之路。 粉青落雨路2024， 8月23至25号，香港文化中心大剧院。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使用2蚊搭车优惠，最紧要合法。受惠对象包括60岁或以上香港居民同合资格残疾人士。60至64岁人士必须使用落油卡，唔系就要俾成人票价。唔合资格嘅人士用2蚊搭车优惠属违法行为，一经定罪，最高可被判监禁。非法使用2蚊搭车优惠属违法行为，千祈唔好试。 大家好，我系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系、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风骚快活人。 好，继续我哋节目《风骚快活人》10:08啦。行行出状元啊，即系每一个行业总有佢辛苦嘅地方啦、舒服嘅地方啦、好玩嘅地方啦咁样。睇一啲文章咧，佢话咧啊，你想唔想体力低劳动，但系又唔需要啲咩学历，唔需要动脑筋咧咁样？你觉得世界上有冇呢啲工作咧？即系唔系好需要动脑筋，但系又低劳动？但系佢想写嗰几样嘢咧，我觉得嗰个作者咧可能真系太低估咗啦，因为咧佢嘅第一个行业咧，我觉得系好辛苦，并不是低劳动啊。嗰、那個而家 香港嘅， 香港嘅，香港嘅，經常你會喺街上面見到嘅，有啲咧就步兵啦，有啲咧就揸單車啦，有啲咧就電單車， 即係送外賣啦。 講緊送外賣，雖然佢的確係唔需要啲嘅點講學歷啊或者咩，但係我唔覺得低勞動啦。你試下夏天， 超高啊！ 你試下夏天去送外賣，或者你試下落雨送外賣，你會見到佢哋真係非常辛苦啊！ 唐樓咁，你已經係好大劑啦。 係啊，我覺得呢個反為我又唔覺得低勞動。 你已经做唔到啦， 我做唔到， 要你踩单车， 我只能送去地铺。二楼 高过一楼啊，都唔 唔系二楼面， 好好啊，你咪乌龟速递咯。 系、 啊， 我要拣搞翻乌龟速递。 搞翻啦、啊！我嗰时候好多生意嘅，你做噶，你唔你摆低晒，我好唔开心嘅。你真的可以开翻一乌龟速递，我 明白 就系、是、一楼以上嘅唔送， 唔送。 唔系，同埋 因为我一定唔会准时。 冇错， 你唔好限我时间。 系啊， 几时送到嚟咧？几时食？ 即系你订早餐可能变晚餐， 唔得啦。 系啊，第二样嘢讲嘅咧，我觉得可能。對於某啲舊式大廈嘅，佢啲保安員，即係我哋叫看更叔叔啦。嗱，睇咧看更叔叔好似好舒服，佢就咁坐喺度。但其實而家好多新式嘅屋苑咧，其實佢都要巡樓嘅，即係逐層逐層逐層逐層巡，唔係即係好似我哋以前想得咁他條或者咁舒服咯。 梗係辛苦啦，你又要有啲嘢又要檢查又要成呢樣嗰樣，好辛苦。 嗯。咁、嗯、啊，另外一個咧就係護理員咧，照顧一啲老人家嘅， 仲、 這個、 辛苦啊？點會啊？呢個咩報告嚟 噶？唔好再講呢個報告，好差。好報告， 嗱、這個，不如咁，佢真係完全 唔 掂。 唔係，可以再講埋其他，係咪真係好差？ 佢啊， 喂， 護理員真係好辛苦噶， 辛苦啊！ 有啲即係嗰啲叫做個人護理清潔嗰啲大小便咧，好辛苦。 唔係，其實佢啲姐姐咧係冇停嘅、 啊， 尤其是你朝頭早嘅話，佢、啊、又要餵飯啦，跟住、啊、又去沖涼啦，所以即係佢哋係有啲唔同嘅工作嘅即係可能負責嘅嘢嘅。但係其實佢哋係好一日日先係好忙 㗎。喂， 你唔可以話係咁樣。 你鬥起個老人家，你都要好大力， 同埋要有一個技巧嘅。 係、 啊，係啦、 啊， 唔可以用死力㗎。 系啊，好重噶， 专业嚟噶 ，objection， 专业嚟噶， 三样嘢都 object。 系啊，呢个 我唔讲佢，不如讲我以前曾经试过。 冇，你继续讲，你继续讲，你继续讲，系啊。 有一个咧叫按摩师，嗱，按摩师咧， 哇，又系辛苦。 我讲试过，我有一次访问一位按摩师啊，以前啊。佢话佢要学习一样嘢，每日咧揿地下，唔知揿几耐咁啦，揿地下。我话点解要揿地下咧？我系第一次从一个按摩师口中听到佢哋要咁样练。佢因为好多人咧系唔够力，成日都话唔够力，尤其是一啲叫体型比较大隻嗰啲啦，即係嗰啲肥啲嘅肥胖啲啦，或者咁樣，你好似撳極佢都唔得啊，唔夠力。於是佢就要 不著養處啊， 撳地下，因為地下係硬嘅，咁因為唔知撳幾耐撳到手咧，佢話咧真係好痛， 梗 係 啦。 所以唔係唔辛苦，我覺得按摩師同按摩師嘅 肯定係辛苦啦。第五咧， 第五啊，睇下先嚇，按摩師其中之一嘅，另外一個咧就係、是。 按摩师更加系啦，系咪啊？唔系，因为其实我就算啊，就算我唔需要佢话，即系成日都要用到好大力，但系我估计你一个人员啦，即系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你都会好攰啦。因为我见到有好多其实按摩师佢哋嘅手系有劳损嘅，佢哋系要揾出去即系自己本人系按摩师，佢要揾另外一个按摩师去帮佢按摩嘅。咁点会话系冇体力劳动咧？ 唔系，佢系低体力劳动，佢唔系。 哇！ 好，最后一个啦，轻 型真系太过吓，即系个 听埋先， 轻型货车司机，即系而家嗰啲叫 call 车帮你送货嗰啲咧，嗰啲嘟嘟 van 嗰啲啊， 都攰噶， 嗰啲要送埋货噶噃， 系啊，有啲你要帮佢斗上部车就好重， 我直情有一次试过咧，我系买铁饼啊，即系嗰啲举重嗰啲，佢要帮我斗埋上车，送埋嚟，斗埋落地下添。 你其实横掂举铁，点解你唔自己举咧？系咪先？ 自己拎翻屋企，喺嗰度买， 几型啊！你摆喺个膊头度咩？ 系啊，咁个你睇我知我大只啦，你我窄到我几矮？ 系啦，一路一路行，一路摆 pose 啊！再唔系呢条街冇人， 冇错， 揈去前少少，揈前少少个铁饼，然后再行去执， 咪就系咯， 执完之后再揈完， 好似你踢啲鱼翻屋企咁样， 系啊，冇错，冇错，冇错。 你好似搞华人。 我讲翻，我有一次咧，我好耐前啊，喺泰国一个泳池，我见到一个男仔啊， 搏得到嘛？ 我突然间觉得，我想做佢嗰份工咯，因为佢一份工咧，我觉得好舒服，因为咧佢 救生员 唔系救生员，救生员唔舒服啊。 bartender 同埋救生员系冇， 佢讲紧 bartender。 佢又唔係 bartender， 佢係遞酒，即係嗰啲由個bar度拎。佢唔係 bartender， 佢係 遞酒師。 遞酒師即係有個 bartender 去調一杯酒，之後跟住就俾佢再遞俾你。 係啊，因為泳池好大噶嘛。 哦， 嗰個 即係 waiter 個 bar 咧就喺水裏邊。 但係佢選擇要喺泳池。 冇錯。 喂，咁梗 係啦。如果冇人嚟游水，佢好清閒。 我理得你啫， 就 係 覺得 泳池 個感覺好清閒。因为当日个泳池就唔系太多人啦，咁佢都系喺埋一边咁坐喺度吹下凉风。哇！呢份 唔系呢，喂，分钟佢哋要负责清洁埋个泳池噶。 咁又如何啫？ 系啊，你知泳池底 唔系？ 系啊， 你试下做咯。 系啊，定我依家帮你申请。 啊、申请定差唔多啦。 系啊，搵个识泰文嘅写个 CV 先。 仲有 Roger。 仲有多谢咪得咯，系啊， 有啲老式嗰啲士多咧，通常有阿伯坐喺度嘅，佢又系咧喺度吸晚肺嘅啫，咁啊有人买，我自己摆低钱咧，我又觉得咦又几舒服嘅， 真系睇唔出嚟， 点解你咁 贪 婪？ 我好贪婪， 真系睇唔出， 我系懒骨头， 好彩你劲啫， 都要懒下嘅， 耐唔耐？你耐咗好耐咯， 咁你点啊？ 我仲懒， 唔系啊？你想做乜嘢啊？ 你又想做咩？ 即系如果头先嗰度有咁多嘅咁多个 我反而想做。 你想做咩？ 我想做司机。 哦，司 机 即系 咁多 个 你啊？私人司机啊？ 私人又好，送货又好。 嗱，我话俾你听，私人司机 即系送嗰啲阿太嗰啲， 系 停喺中环嗰度等佢睇医生。 等佢睇 完，其实嗰啲都几睇。 梗系啦，喂， 你唔系 双黄线咪双黄？嗱，呢啲唔啱啊吓。 唔得啊，系啊，呢样嘢冇 啊。即系接送啲阿太，我觉得 其实我有时我成日咧都行，你知边条噶啦，系咪就中环嗰条咧？跟住你行嗰时候，我都哇，全部都靓车，全部摆晒喺度。不过而家已经管理得好好啦。嗰阵时候真系停好多喺度嘅。跟住你见到佢就对唔住啊，就系当佢门一开嘅时候，我一定望噶。即系系咪啊？你一定会见到嘅就有好多嘅就可能嘅就系唔系话乜嘢咁啊？你会见到嘅就咁哇，呢个应该嚟睇呢个即系皮肤科。 即系打下班啊，咁嗰啲系嘛？咁你另外有一啲嘅就嗱，呢个真系惨。 喂，你品评都搞笑啊！ 你唔会睇嘅咩？ 会啊， 系嘛？佢一停低，跟住一开道门，道门多数都系趟门嚟。 部部都系嗰啲电，嗰啲七人车嚟 嘅，七人车嘅。 我有个朋友啊，又系帮个富豪揸车噶。 哎，有嘢听，嚟。 咁佢人工都 OK 喎。 梗系啊， 系啊， 即系 我谂有三字头啊，即系三万啊。佢話最好咧就係話佢久唔久俾啲號碼佢， 我知啊， 係啊，即係 喂，就算唔 係 佢俾佢聽佢對話，喂，同我入幾多咩入咩股票嗰啲，佢攞埋啲貼士都當貼士啦。 你好狠咁， 我係噶， 咁又唔得喎，你唔實好似應該偷聽你個， 唔係即係佢有時如果個主人會。 主人啦，即系总之嘅 老细， 老细 话俾你听嘅。例如如果跑马日咧，即系又会讲 啲 嘢俾你听，系啦，好多嘢嘅，所以佢好开心嘅。 讲啲我唔知嘅， 咪后 嗱。不过咁，我以前真系见过一个私人司机喺个屋苑，日日咧就坐喺个车度等成两三个钟头。 系啊， 我有时都问啲哥哥你等咩啊？因为开始倾下计，佢话冇啊，等老细落嚟咯。其实佢啲日子都几无聊嘅，有时即系。 咁你又话想贪懒？ 咁我冇话做呢个，你话做呢个啫嘛。 我做呢个啦，你唔好同我争啊！ 唔系，佢话要做 waiter。 我要话我要做泳池。 泳池个 waiter。 做泳池。 系啊。 好彩泳池冇分男女啫。 啊，咁咯。Sarah 咧有冇谂过即系工作方面？ 冇， 完全冇谂呢啲。 冇。 系 OK， 好。喂，早晨，嗱，翻嚟我呢 份，我中意我而家呢一份工， 我都系。 喂，开车我觉得真系几好嘅， 揸车慢 啲，你咪开咯， 系 你成日都车噶啦，大炮。 OK， 翻嚟网上停之后，揸啲朋友哋，你又知唔知今日有哇一男一女蔡拳道嘅高手教练。 巴黎行奥运，我会参加田径一百米同埋二百米赛事。 我是轮椅剑击运动员余翠怡，巴黎残奥会我会参加轮椅剑击的赛事。 希望大家为香港残疾人运动员打气， 支持香港残疾运动员。 港台没有不可能，巴黎残奥 ，ITHK Inspire Spirit in Motion。 浮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不执着，不困苦。点解觉得生活苦？生活之苦，苦于执着；人生之难，难于放低；人心之烦，烦在计较。当你在意啲乜嘢，嗰样嘢就会嚟折磨你。人生痛苦的根源来自两个字，叫做期待。不要害怕失去，你所失去的本来就不属于你。不要害怕伤害，伤害你的都是注定的劫数。繁华三千，看淡就是浮云。烦恼无数，想开了就是晴天。很多时候能够决定自己未来的只有你自己一个人。选择行什么路就能过怎样的人生。无论你是哪一个都好，每一个困境都会藏着生活的转机，挨过了之后，一切都会慢慢变好。人生有些挑战，怕都没用，倒不如勇敢去面对，或者还可以找到解决的方法。无论生活对你好或者不好，请你勇敢一点。无论顺境逆境都是人生，只要有勇气站起来，就有机会重新开始。经历过一切之后，总有一日你会静低嚟，好似个局外人一样，回首自己嘅故事，笑着摇摇头，讲一句：浮生不过梦一场。这个世界没有不可受伤害的人，无论什么时候都要相信真正可以医好你的只有自己。很多痛苦其实是自找的，打败我们的不是情绪，而是没办法控制的想象力。所以不要再向坏的方面想，让一切顺其自然发生。有时你会发觉，为什么人大了好像那条路越行越孤独，身边依靠的人越来越少的。其实很多人同样都是一样，长大了自顾不暇，自己一腔辛酸可以跟哪个说。成年人的世界有时孤立无援本是正常。我不是很特别，我不是很好，但又没有想过依靠哪个。我只是默默地努力，每日过住我自己想过的生活，希望对自己好，对人好。人生本是梦一场，再回首，好多决定，对又如何，错又如何。今天的我只看明天，只看将来。过去的忘记了，放下了。开心不开心，全部由我自己决定。将呢篇文章送俾听紧呢个节目嘅你。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再回首，荆棘密布。今夜不会再有难舍的离。 曾经与你拥有的梦，今后要向谁诉说？再回首，背影已远走。再回首，泪眼朦胧，留下你的祝福，寒夜温暖我。不管明天我要面对多少伤痛或迷惑，曾经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才知道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再回首恍然如梦，再回首我心依旧，只有那无尽的长路伴着我。再回首，泪眼朦胧，留下你的祝福，寒夜温暖我。不管明天我要面对多少伤痛或迷惑，曾经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才知道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再回首恍然如梦，再回首我心依旧，只有那无尽的长路伴着我。曾经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才知道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再回首恍然如梦，再回首我心依旧。 好，估一个开心的电台节目五个字， 用一个字形容李丽睿。 风。 第二个字，梁启章每日替乜嘢翻工？ 第三个字，形容马小光食嘢好快。 第四同第五个字，形容院众人系乜嘢？ 系活人，即系风骚快活人啊！ 100分。 香港电台第二代，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下昼1点， 梁继章、李丽睿、 马小强、阮仲阳， 风骚快活人。 好啦，就系第二个钟头嘅风骚快活人啦，30度气温，相对湿度75%嘅。未开始我哋今日嘅你又知唔知嘉宾访问之前，我哋讲下个电话号码就系18723881872388。点解啊？因为12点就系点唱嘅时间。今日咧唔系靓嘛，今日靓女啊！我哋今日咧有个新嘅女同事同我哋一齐接电话 ，Nana 咁啊打嚟18723881。而家马上开始，你又知唔知？介绍我哋今日嘉宾，哇，好犀利，好打得嘅 ，Phoebe 吴仲威，资深跆拳道教练，前港队代表。欢迎 Phoebe， 仲有嘅就系要欢迎嘅，仲系有 何师傅，何师傅犀利啦，一齐陪阿 Phoebe 过嚟嘅，佢都系教练嚟噶。 我哋今日唔可以乱讲嘢， 但系你惯咗。 点解啊？ 我惊阿师傅教训我。 唔会嘅。 何师傅今日一路都唔笑，好惊。 你睇下个 头， 立得几靓。 哇哇，佢一笑嘅话就真系不得了。 系啊，瞓 低几件。 系啊，即系唔使同佢打到输啊。 系咯，好靓仔同埋好靓女啊！ 冇错冇错， 欢迎欢迎，欢迎晒何师傅。 何师傅， 好啦，嗱，其实跆拳道咧好笑。今日咧我哋喺度开会嘅时候咧，我同阿小强喺度倾偈，我就话：喂，跆拳道如果系嘅话，喂一阵间咧叫你哋教我哋几招咧，可以打低。跟住咧有一位同事同我哋讲，都唔系同事啊，就系台长同我哋讲，似乎跆拳道系唔系打嘅。 系真系。 我就 失禮啊！ 跆拳道俾我感覺咧，就係會即係好多呢啲聲嘅，係咪啊？即係其實嗰一下咧，係咪即係個發力嗰個我唔識啊！即係點解要講呢個？ 嗱 ，Phoebe 想問一問嘅就係話，其實跆拳道會唔會成日都係俾人哋混淆嘅？就係空手道同埋柔道咧， 請你可唔可以指正一下？指正一下， 其實咧都已經慣咗啦。係 ， 即係咧啲人咧通常都會話：哇，其實你冇犀利咯，成日喺度搭人。我話其實 嗰個係柔道， 係啦係啦，嗰、那個唔係我哋跆拳道唔係搭人嘅，最主要係我嚟踢人啦， 係踢嘅 拳去攻擊。 哇， 係啊，咁不如我輕輕解釋下咩叫跆拳 道。好啊， 英文技 術啦。 其實咧跆拳道咧最主要咧都係分腳同埋手去攻擊嘅。咁咧腳咧最主要咧就係我嚟攻擊啦、防守啦同埋扎馬嘅。咁咧拳咧就顧名思義就係用手啦，又係去到防守啦同埋攻擊咧。而道咧其實咧我哋每一個练武者咧，最主要就系要个心灵嘅修养、修正。咁其实最主要就系要培养佢哋良好嘅礼仪同埋个道德，呢个先系好紧要。 哇！ 即使你最好打，但系你个道德，我哋缺乏道德嘅话，都唔系我哋想要嘅效果嚟。 即系学咗系我嚟做正途，就唔好系虾人啦咁样嘅。 亦都唔建议小朋友學完之後就喐手喐腳啊，跟住就好暴力咁樣啦，呢個絕對唔建議嘅。 係揾嚟強身健體㗎。 係啦，因為佢哋越學嘅時候，可能個心越紅啊。咁我哋就做教練就一定會提佢哋。我哋學完之後，我哋咩啊？保護自己，而唔係我哋攻擊別人。如果你要出手出拳嘅時候，就必須要喺道場啦，唔可以喺屋企同個細佬打交啦。呢啲我哋絕對。會同佢哋講 喺街度見到罪案發生，你可唔可以拔刀相助？ 你點解成日諗埋呢咁嘅嘢？ 係啊， 行街就會有罪案發生㗎啦。 唔係我， 所以人哋叫先生，先生佢即刻走。 即係我想跳出嚟保護啲婦孺啊嘛。 其實我反而我係建議，如果女仔咧就更加需要勇敢，即係要大膽啲。學跆拳道其實係可以保護到佢哋自己嘅，即係唔係要你坐強婦孺。其實講真，好似我咁樣，我遇到個大隻佬，佢一拳打埋嚟，我真係暈嘅。 講真 ，Phoebe 你真係好瘦啊！ 係啊，你睇下何師傅同 啊，弱不禁風咁樣 啊，好 fit 啊！何師傅就好 fit， 係啊。 但係兩公斤肯大喎， 好 fit 啊！ 唔係啊，你哇，你咁樣話自己好 fit 啊？ 嗱，我啱想問，嗱，其實即係你哋做教練啦，又係前港隊代表啦，其實對呢個體能啊、體魄係咪經常仲保持住 keep 住每一日要做一定嘅運動啊？嚇，無論係打拳又好，或者係跑，即係會唔會嘅？即係特別注意身體嗰個狀況㗎。 第一樣嘢就係我自己都會保持，我會繼續跑步啊，同埋拉下筋啦，最基本。有啲動作係真係要示範嘅，即係唔係你用口就能夠表達到。係 你做俾我睇咁，但係自己做唔到咪死。 係啦，同埋人哋唔會服你啊， 係 咪啊？ 係 你咁叻，你做啦。我都想 Miss 可唔可以示範下？咁你真係要示範。 佢有咁嘅徒弟嘅咩？ 有， 即係教唱歌，你走音咁點得啊？係嘛？ 係啦，係啦，係啦。咁所以基本自己都要訓練翻嘅，係啊。 明白， 兩位都是跆拳道高手，我又想問一問，男士和女士要學跆拳道的時候的話，會不會有分別的？即例如可能是不是所有的東西都是一樣的，例如考幾多段就是考幾多段的，沒有說就是你大力一點或者好一點，即其實是在說技巧上面的東西。所以我想這條問題，我想問一問何 Sir 是啊，會不會是有些分別的？如果你說是教，就算你教的會不會都有分別呢？因為教 正常 男學生、女學生， 男士同女士咧係有少許嘅分別， 因為體力上唔同噶嘛。 冇錯冇錯，咁可能話踢嘅高度啊，或者可能嗰個跳嘅遠度咧，都可能會有少少唔同。 哦，即係所以咁樣嘅話，就會係有一個唔同嘅一個少少嘅調整。 少少。 哦，好啦，另外我想問一樣嘢嘅就係話啲段數啦。我哋永遠都唔知嘅，因為今日我哋好開心，因為有兩個妹妹咧，就其實係阿 Phoebe 啦，同埋咧就阿何 Sir 啦，咁啊帶嚟好細個咋，就已經學啦。幾多歲可以開始學跆拳道，同埋點效，同埋啲段數係點樣分？ 開始係咩色帶啊？ 白咯，系咪啊？ 系啊， 一定系白噶啦。 白带， 白黄啡绿系类似咁样。 未，我哋冇啡带，以前就啡带，而家就红带。 哦 ，OK，OK。 系啊， 咁、okay. 其实通常我哋，因为呢条问题之后，我会喺个。 哦 ，OK， 我唔透露住， 好好， 即系啦，几多岁啊？ 几多岁啊？其实好细个幼儿阶段，其实三岁半咧， 三 都已经有人学噶啦，但系 都未企得稳喎， 系啦，即系未必系好技术性咯， 系咪先？ 系啊， 我自己本人我就建议四岁半嘅，咁但系确实有啲即系三岁半都可以嚟学，但系可能练个感统啦，练个肌肉啦，强化个肌肉先咯，即系你话技术嘅嘢，即系讲真，即系未必。 OK 嘅，因為真係未到個階段，但係可能譬如首先教曉咗個紀律啦，紀律對一個幼兒嚟講其實都好緊要， 係啊， 因為佢哋喺屋企即係坐定定咁樣噶嘛，可能但係嚟到道場就好聽話，聽話話咁樣，呢個都係家長們想見到嘅效果。 我想問咧，教練，其實咧學呢啲咧個受傷機會高唔高㗎？即係如果啲家長話：，我俾個仔嚟，原來啪一聲咁樣，點算咧？ 嗱，即係坦白講， 即係最傷可以有幾傷？ 咁即系要請教阿何 Sir 啦。 何 Sir， 何 Sir， 何 Sir， 何 Sir， 何 Sir， 系最多其實最傷可以有幾傷啊？即係呢啲家長成日都好擔心。 我講我自己最傷嗰次啦， 係係 係甩咗臼啦，成隻手咁 反咗啊！ 哎呀， 哇！但係嗰次點解會咁嘅？ 嗰次 係對打 啊，因為 Phoebe 得罪咗阿 Phoebe， 激嬲阿 Phoebe 啊 嘛。唔係佢嗰陣時，我哋都未一齊，跟我 就係未一齊， 佢又唔喺香港嗰陣時。咁嗰次又喺對練啦，咁喺個練習期間就啱啱踢起咗兩腳凌空咗，咁失重心啦，咁就隻左手就掂地撳地啦，咁個對手就收唔切腳，將我隻腳個人成個人踢推前，咁咪撳地嘅手咪向後咬咯，咁跟住就甩咗腳啦，咁跟住咪 call 白車咯。 哦，而家佢隻手都活動自如咁嘅。 但我要澄清翻嘅，呢個係因為以前我哋集訓係嗰個保護強度冇而家咁好。 嗯， 而家確實係好多都已經保護好曬，連個頭盔都有個面罩咧。 嗯， 所以而家係比我哋以前安全好多。 嗯， 根本上其實都好少話有受傷機會。 嗯， 係啦，即係除非佢可能帶漏啲護手護腳，咁少不免嘅有少少碰撞，咁但係我覺得未至於好似可上咁嚴重咯。 嗯，好啦，咁啊講到就係兩位其實都係代表香港啦，係咪都係港隊啦？如果你話真係普通嘅學跆拳道，我哋都理解。但係如果係嘅話，點樣先至會能夠成為一個運動員？即係如果係要需要有啲咩嘅條件啊，又或者係要點樣先至會可以即係喺進一步咁樣可以去做到一個即係跆拳道嘅運動員咧？ 跆拳道，你意思是入港隊？ 係啊，係啊， 嗱，首先就你要喺一個黑帶啦，你喺一個公開嘅黑帶賽入邊入到三甲啦，你先至有資格可以入到港隊。 我想問咧，一般資質咧幾耐先到個黑帶？ 要幾耐？ 我驚我嚟嚟去都係傾喺白帶。 啊，咁又唔會嗱，通常兩至三年啦，即係就已經係而家好後生啊，好早已經學啊，嗰啲就叫品段嘅。如果15歲以下嗰啲，即係小朋友可能甚至乎 teenage 都已經可以係一個黑帶，係啦。咁但係就佢哋都會有佢哋嘅黑帶，即係都會晉升上去啦。咁去到廣州集訓就要睇下你有幾投入啦，你有幾付出時間，同埋你入邊嘅表現啦。咁而教練都會選拔嘅。咁譬如有啲咩賽咪會選拔，睇下你覺得適合邊一個？因為而家其實跆拳道唔係就係得搏擊嘅，仲有個品勢。 嗯嗯， 我就係唔係聽聽唔係好明白。你話頭先品勢嘅有幾種啊？譬如可能比賽嚟講。 啊！呢、這個其實 有搏擊啦， 我又係問題嘅，我好， 等陣先再見啦，但係教練會睇翻你個小朋友或者個。佢個叫做咩咧？ 嗯，佢嗰個技巧 嘅資質啊， 資質 究竟係搏擊好啊，定是品勢好？可能本身有啲人條筋係鬆到不得了嘅，踢只腳已經朝天嘅， 咁就品勢啦。 打品勢係有優勢嘅， 因 為啲腳係要偏高，係啦，即 係 打套拳嗰啲咁樣。但係搏擊，如果佢本身都好好勝嘅，好中意挑戰嘅，咁嗰啲咪好適合搏擊咯。即係我哋呢啲係中意。 啊，師傅啊，你覺得我咁嘅即係體質，我咁嘅性格，適合咩咧？定 both 咧？ 品勢 ，Phoebe 呢條問題嚟，我你冇答係啊！ 品勢，不過唔係品勢係憲制。 你真係指導一下， 都要睇下你嗰個柔韌性。 不過其實嗱，佢個 case 咧，即係當嚟講咧，其實有冇一啲體型上、年紀上嘅限制嘅？即係咪其實理論上就算體型比較，即係譬如佢咁啦嚇，即係少少中年肥胖咧，都可以玩㗎，因為 可以 㗎， 可以。 但最老嘅學員可以係幾多？即係由零開始啊？有 即系佢开始要学啦，系啊，几多岁？ 有冇话几多岁就唔可以再学？ 冇， 都冇， 都冇限制嘅。 你哋最大年纪嘅有试过几多岁到啊？ 其实我哋又冇统计过，咁但系而家反而好多老人家咧就走嚟学跆拳道嘅， 点解？ 系啊，因为真系强身健体啦，同埋佢系一种减压嘅一种运动嚟嘅。即系当你攻击啊或者去踢一个靶嘅时候咧，系一种发泄嚟嘅，某个程度上。同埋几个人啦，有互动啊嘛。即系当然啦，你句搏击系会冇后生仔咁。 咁好噶啦。咁但係佢真係強身健體都不呢、這個運動都係確實係唔錯，因為幾全面嘅，對於全身嘅肌肉運用， 嗯， 係啊，係幾好嘅。 嗯， 所以而家係多咗好多老人家都好接受去接觸呢個運動咁樣咯，係啊， 嗯， 所以你話如果佢哋譬如想再打搏擊嗰啲咧，咁就睇下佢哋個人選擇啦，係啦， 係 啊， 哦，即係其實可唔可以咁樣講嘅就係話，譬如可能如果我要學呢一個跆拳道嘅話，先要就係了解咗嘅就係邊一樣嘢會係比較優勝啲，跟住咧就會係入嗰樣嘢。定係你話講緊嘅就係我要去比賽嘅時候，我先至會將佢細分嘅。但係如果唔係嘅話，可能我學跆拳道嘅話，其實基本上係冇分呢兩樣嘢㗎。定係其實所有嘢你哋都會學，都會教嘅。 全部都會教嘅。 哦，即係全部都得嘅。 只不過係教練可能認為你適合邊一個範疇會好啲，咁，就會針對性去訓練嗰樣嘢。 即係個重點栽培佢喺邊個位嗰度。但係如果我哋普遍嘅一個即係跆拳道嘅話，基本上頭先所講嘅嘢都會學到嘅。 全部都學曬。 哇，咁幾好喎！ 阿教練啊，喺一個比賽裏邊咧，通常咧乜嘢條件咧會比較容易取勝？我舉個例，大力啲，或者個人好勝啲，又或者嗰個人反應快啲，或者高啲、肥啲，即係有冇噶啦？譬如雙搏一定係好肥好肥嗰啲啦，重量好勁嗰啲咧，擲住你都唔喐得啦。跆拳道咧講求啲乜嘢啊？速度定係嗰個人嘅敏鋭度，定係即係力度，定係點樣樣啊？有冇一定嘅諗法？ 在於教練嚟講，梗係希望佢全面啦。即係全面嘅話咧，其實係一定係有優勝嘅。咁，但係啦。我哋就會有少少輸蝕個高度啦，因為我哋兩個真係冇咁高，出到去可能世界賽嗰啲咧，即係人哋歐洲 高你成個頭咁， 真係高成個頭噶。所以其實真係，如果譬如輕磅嘅，相對就係講求速度要快啦，因為高度唔係太高嘅時候，咁去到重磅 攻佢下盤得唔得啊？你矮過佢啫，咪攻佢下盤。 我哋要攻中夾嘅位置啊嘛， 係 攻擊夾嘅位置，夾以下就跌跌噶啦，就會扣分噶啦。 係係係，哦 ，OK。 我唔講都唔知喎，原來其實你哋係有啲嘢嗱，如果係嘅話，要準備啲咩 gear 所謂，即係如果我要學呢個跆拳道嘅話，有啲咩嗱？我哋今日好開心，因為咧 ，Phoebe 你又著咗嗰件咧，就係道袍，係咪啊？係咪我可以咁樣稱呼？係啊，佢著咧係道袍。咁其實除咗之外嘅話，仲要有啲咩嘢噶？有啲咩噶？頭先你講我就有 護甲係嘛？護甲 係啊！ 搏擊嘅時候，我哋就需要有頭盔啦。個頭盔我哋保護個頭啦，因為對手會攻擊你嘅頭部。 哦， 係啦， 都係攞分嘅。 係啊，最主要其實頭攞分係會最高。不如我分下話俾你聽，就係我哋攻擊甲嘅時候，咁嗱出拳我哋就會有一分。搏擊嘅時候 ，OK。咁如果用腳踢甲嘅時候，就會有兩分。咁同時間上頭嘅話咧。那個得分就會有三分，上頭是會再高分啲。咁，如果一個轉身動作踢落件甲度嘅話，就會四分。咁，而一個轉身動作再加上頭嘅話，就會有五分。 哇！但係我想問，如果佢攻擊但係 miss 咗咧，咁會唔會扣分㗎？即係 唔會，唔會嘅，最多 唔得分啫。 又或者攻擊唔成立嘅話，嗰分跌咗地咪會扣分咯。 哦、 即係會係有賽例嘅 失平衡嗰啲啦， 係啦係啦， 或者好似頭先講攻咗下盤咁啊扣分啦， 係啦，下陰下陰呢啲係絕對唔能夠攻擊嘅。 一場跆拳道係打幾耐㗎？ 而家普遍係兩分鐘三個回合，三盤兩勝咁樣咯。 哇，係咪已經好辛苦㗎啦？兩分都幾鐘， 係不停咁踢㗎，真係 不停咁踢， 不停咁踢， 係咯， 係啊，所以個體能個要求係好緊要。 嗯， 係啊。 我想問咧，如果你頭先話頭都可能會受到攻擊㗎嘛？通常咧頭部係最fragile 嘅，即係最脆弱嘅，我自己覺得，一踢到咧，會唔會有時暈暈地咧？基本上都再唔可以打落去嘅。阿教練，阿何 Sir， 我見到你不停合 拍。曾經都有 都試過， 係啊， 就是、頭部中招。 你個經驗 係 點啊？ 唔係我中，係對方。 對方中，係啊，佢就睇唔到你。 你踢到對方，佢從此退出。 係啊，頭部係最會突然間令到佢可能係 睇下踢中邊個位置啦。係啊，即係如果係嗰個力量會。大咧都真係會暈嘅， 係冇錯。嗱，以上所講咧，純粹跆拳道裏邊嘅招式，大家千祈唔好即係用嚟喺日常生活嚇。我哋 OK 好啦，答半之後咧，我哋新聞報告翻嚟繼續同阿何 Sir 啦，同阿 Phoebe 傾偈嘅。 好啦， 仲有好多有關於咧就跆拳道嘅問題啊，因為頭先我哋唔準問啊，因為一陣間要問你先至慢慢再考大家。 遙望窗外沉默的天際，問蒼天。可会知心里的感觉，随着岁月无尽哀念藏在于心里，像冰封 的眼光失去了方向，洋雨点轻轻的洒过，强把忧郁再掩盖，像碎星闪闪于天空叫唤你，遥望盼望能像清风陪伴他飘去，让孤单的臂弯一再抱紧你，回望往日如无此梦，无奈的轻叹是他的欢笑声，风似轻吹过，让雨点轻轻的洒过，强把忧郁再掩盖，像碎星闪闪于天空叫唤你，每天多么多么的需要，永远与你抱拥着，忘掉世间一切痛苦悲哀，纵使分开分开多么远，也会听到你呼唤，期待我这一生再会你。 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示，政府重视社会的数码转型，早前成立的数字政策办公室是一个好例子，是香港数码转型的关键，未来几年将会成为香港数码政府和智慧城市计划的动力来源。黄伟纶在一带一路软件博览开幕仪式致辞，他引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7年提出要建立数字丝绸之路，包括可透过加强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领域的相互合作，以达到有关目标。他又提到，参观过今次博览所展示的各种创新产品和解决方案，让他留下深刻印象，同時說明香港作為國際軟件產業中心的光明未來。一帶一路軟件博覽今明兩日在會展舉行，超過120間來自香港、內地和其他一帶一路地區的軟件企業參展。國務院總理李強訪問白俄羅斯期間，兩國發表聯合公佈，確定2030年之前中白重要合作方向，包括加強產業鏈供應鏈合作，不斷提升貿易便利化、自由化水平，降低雙方成本。 李强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以及总理戈洛夫琴科，双方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广泛共识。双方又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服务贸易与投资等领域多项双边合作文件。沃洛夫琴科会见李强的时候表示，白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方在涉港、涉疆、涉藏等问题上的立场。美国副总统何锦丽在芝加哥举行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压轴发言，正式接受党的总统候选人提名。何锦丽站到台上时，全场欢呼和鼓掌，她感谢各界支持并且开始发言。她首先感谢丈夫和家人支持，又感谢总统拜登，赞扬对方的个性鼓舞人心，感激拜登沿路同行。何锦丽又提到自己的竞选拍档沃尔兹，说沃尔兹将会成为令人难以置信的副总统。何锦丽回顾自己的检察官生涯，强调会捍卫公义、尊严和安全，又说在法治制度之下，损害公义就是损害所有人。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下周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575点，系跌65点，总成交金额391.5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2856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192点，升3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腾讯控股377.6跌2毫，阿里巴巴81.9升2.5毫。中国平安35.5毫升1.25毫，网易125.1跌17.9，小米集团18.76跌3.4，友邦保险54.35跌1毫，盈富基金18.16跌6仙，美团107.2跌1.8，南方恒生科技3.4毫0.2仙系跌3.8，百度集团81.7跌4.75。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797，日元145.61，瑞士法郎0.852，加元1.36，人民幣7.138，英磅對美元1.311，歐元對美元1.113，澳元對美元0.672，新西蘭元對美元0.616。日經平均指數報38,246點，升35點。港金報23,170元，跌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491.1美元，卖出249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阿东同你睇翻出边嘅交通情况。降落道西天桥去中环近中山纪念公园嘅慢线系曾经有坏车，而家已经离咗场，一带系较为车多。而屯赤隧道去机场管道内快线是有交通意外，只是近入口范围车多少少。而青衣西北交汇处去九龙近行政大楼都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的。而黄珠路去返屯门公路近友爱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就排到去龙富路近散石湾路。跟住睇下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而家排到去爱民村。东隧去港岛就在启田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东行去北角跑马地的车龙就排到去中环广场。而相反方向，内告士打道去中环左转坚拿道天桥多车，龙尾百德新街。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碧街。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新墟一段都是行车缓慢。 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青衣南桥落车去葵芳，同埋太子道东富豪东方酒店去观塘。最后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如果行人在斑马线上踏出一小步，司机就要礼让行人先过路。好啦，咁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白日梦我》 为突破青春剧的黑板印象，创作团队深入研读原著小说，再通过描绘男女主角林宇京和沈倦的成长经历，去展现 Z 世代的恋爱观，同时探讨零零后的子女与父母间的新世代关系。 国剧夜场《白日梦我》星期一至五晚九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一。 在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以及为在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的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的权益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大家好，我是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好，时间十一点十八，听下风骚快活人啊！电话就系1872388，可以打电话嚟啦。今日见到咧，靓仔 Otton 都坐咗喺度啦吓，同埋我哋今日新嘅女女啊，妹妹啊，帮我哋听电话叫 Nana 嘅。再介绍我哋今日嘉宾，两位都系资深跆拳道教练同埋前港队代表。首先有 Phoebe 吴仲慧同埋何志恒何 Sir， 欢迎各位，何 Sir， 何 Phoebe 你好， 多谢。 好嗱，呢个时间咧就由阿 Phoebe 问我哋一啲问题 啦，两位考我哋啊， 好， 先嚟 Phoebe 发问先系咪？ 好啊，好啊， 你笑得唔开心？做咩？ 佢心谂你仲死？ 就系头先我问你啲问题， 问我问翻你， 真系好有 point 啊！你问我嗰啲嘢， 我问得你嘅，我真系唔知咯。好啦，我第一题 你啦。跆拳道究竟起源于边个国家嘅咧 ？OK， 嚟啊 ！A 日本，B 德国 ，C 韩国 ，D 澳洲， 韩国。 韩国， 韩国， 韩国， 系韩国。哦，咪住吓，咪住啊，系啦，我哋后边有两个， 唔好讲， 系啦，唔好讲，系啦， 你提话， 因为佢哋识答， 系啊，对你抢答啊，咁中， 系啦，系啱嘅， 啱嘅，啱嘅， 好嘢， 多 谢， 几耐之前嘅事嚟噶啦？ 其实咧，跆拳道起源于韩国啦。其实佢1945年咧，韩国独立咗之后咧，跆拳道就作为呢个韩国传统嘅武术，仲要系。将佢成立为一个国技。 哇 ，OK， 好。 探沙咪达，咁你哋使唔使要学啲韩文噶？ 我哋有噶，入边又会系牵涉到有韩文嘅。 啊哈，即系可能有啲招式啊，咁嗰啲全部都系韩文嚟嘅。 系啦，系啦。 哦， 好啦，到第二。 好啦，可 上，可上。 好， 可上好严肃。 系啊，佢笑我， 你笑靓仔好多。 慢少少。 第二题啊。 好啦，第二题。 跆拳道啊。由八大开始，唔计八大，共分几个颜色嘅级数？ 嗯， 咁啊 ，A 咧就系八个，八级。B 咧就七级。C 就九级 ，D 就十级。 系咪黑啊？最后 噶， 唔计白， 唔计 黑。 我唔计白， 唔计 黑， 唔计黑， 系啦。中间因为黑带唔系级别嚟嘅， 哦， 系一个段位嚟噶，已经。 哦， 段位啊。 对唔住，可唔可以讲多个四个答案啊 ？OK，A 八个。八级 系 ，B 就七级 ，C 就九级 ，D 就十级。 五雞兩個， 七級， 七，我都係七， 我估七。 我記得嗰陣時師傅教過我， 教你咩啊？ 走啦你，咁我唔跟你。 台，你嗰唔係跆拳啊，跆挺啊，你嗰、那個。 我大把師傅。 如果係啊，我估八啦，我估 A 啊，即係一個 A 兩個。 兩個 B 一個 A 兩個 B 有冇人啱？如果冇人啱嘅話咧，就 有人啱， 有人啱嘅 答案係 正確答案係 A 八八。 哇！ 你個咩師傅啊？ 師姐 你個咩師傅啊？ 剪髮師傅，剪髮師傅 嚇，睇相師傅啊！ 好啦喎， 可唔可以講一次嗰個顏色啊？由白一路數上有啲咩色？ 嗱，白底唔計啦，跟住數上去就係黃啦。 黃 去到黃咧，係要懂得啲咩？係咪好初級已經黃嘅啦？因為如果你作為我當一個新人咧，經常停一白帶咧，好冇癮噶嘛，係咪先？ 大概應該三個月至四個月就可以考， 就可以考噶啦， 就可以考，係啦。 要考啲咩？ 又考啲 踢腿啊、 套拳啊、品勢嘅嘢啦，有啲基本嗰、那個級別嘅腳啦、手啦，同埋一啲連貫性嘅嘢咯。 好，再上啦， 黃 再上 級就黃綠啦， 黃綠， 黃綠 就黃綠， 跟住就綠， 跟住就綠。 跟住绿蓝， 绿蓝， 跟住蓝， 跟住蓝， 跟住蓝红， 蓝红，蓝红， 跟住就红， 系， 跟住 红 红黑， 红黑，红黑，跟住就黑， 就黑啦。 哦，明白， 明白。好嗱，阻咗大家吓，有啲特别嘅交通消息。中环湾仔绕道有车辆着火，中环湾仔绕道车辆着火，往中环方向而家全线封闭，往中环方向全线封闭啊！咁大家咧驾驶人士务必要留意同埋改道行驶啦。中环湾仔绕道车辆着火，往中环方向全线封闭嘅。好，特别报告讲完啦。 好，唔该晒何 Sir 啊！头先我教咗我哋有咁多个唔同嘅就级数啦吓。大约如果系真系嘅话，通常如果真系由呢一个嘅白带可以变到系黑带嘅话咧，可以。是几短时间之内，或者系几耐到我可以考晒？ 快则大概两年到咯， 都要两年。 系啊， 咁肥咗又嚟过咯，系咪？即系会肥噶嘛？ 会噶会噶，如果你唔合格咧，要再重考嘅。 哦，即系唔俾你升班，跟住你要再重考 升段，升一级，升级唔可以，跟住再重考翻。 哇！ 冇啡带嘅，点解？ 其实以前我哋嗰年代就有啡带嘅，咁而家变咗红色。 哦， 点解有啲叫 泛色啦？ 我以前嗰条啡色噶， 系咪啊？ 污糟咗啊嘛， 靓胎啊嘛，你嗰条。 点解会有跨色嘅？譬如蓝红啊、蓝绿啊，即系点解要加个咁样嘅？即系佢系咪 in between 啊？即系讲紧佢个水准，所以就加多个咁样嘅叫两隻色啊？你明唔明我意思啊？ 应该唔系嘅，其实都一直。其实是一路由浅一路变到深上去啫嘛。 哦 ，OK， 好， 第三题，唔该，菲比。 好啦，头先你都有问到嘅， 嗯， 跆拳道嘅比赛其实系有几多个个人项目呢？ 三个，我 记得。OK，A 一个 系 ，B 两个 ，C 三个 ，D 四个。 对唔住，个人项目。 個人有幾多個嘅個人項目啱啦？ 嗯， 個人項目啊， 我估四個， 一個。 咦？唔係喎，個人項目 係啦， 可能嗰個係套拳啫喎。 呢真係唔識，我都係撞。 咁算唔算叫做嗱對打嗰啲？譬如可能你即係隔離嗰咁即係嗰啲嘅就兩個人嘅項目啦。我可唔可以咁樣講？可唔可以咁樣理解？ 個人代表嘅， 個人代表， 即係你自己一個人，唔係一條 team 或者唔係一組個組別去比賽。 總之一對一啦，係咪？ 係啦係啦，總之係一個人。去代表出賽嘅， 嗯， 就唔係一條 team， 可能譬如品勢會有一組人嘅，咁可能兩個，咁嗰啲咪叫兩個人嘅項目咯。 哦， 咁個人項目即係淨係代表自己嘅啫， 係 係啦，就是、代表我本人啊，吳仲偉咁樣嘅， 嗯， 咁呢個就叫個人項目啦， 嗯嗯， 係啦， 嗯，咁樣啊， 估四個 先，個人項目品勢。 小強咧， 我個師傅冇教我啊，後來。 係、哎、呀，你乜你 cut 呢啲説話啦？誒、先啊， 我都係三個，你又似你 三，我四， 咁就話我三 兩個。 两三 二三四都有人有， 好犀利啊！ 二三四有冇有人啱？ 有人 啱，正确答案系 两个。 哇！ 好嘢！ 你跟边个师傅噶？ 好犀利！系啦，边个？我哋跟 Phoebe 啊！ 嗰两个话系乜嘢？可唔可以讲啊？ 系啦，第一个就系个人嘅品势赛啦，第二个就系个人嘅对打赛咯，就系啦，对打就系其中一项嚟嘅，品势就系其中一项。头先你就问及到呢个问题啦， 唔怪之得 系啦。 仲有啲乜嘢嘅项目啊？如果我唔计个人嘅？ 唔計個人嘅組別，其實咪就係譬如如果你品勢會有會有組別咯， 商人啊， 商人嘅， 三人 搏擊都有對 制 嘅，對制嘅，可能幾個，五 個一齊有品勢對打同埋搏擊啊。 其實 搏擊就 係搏擊嚟， 即係對打。 品勢其實即係打一個套拳，咁可能兩個一齊出嚟打一個品勢會好整齊啦，好靚啊，或者三個都有嘅。咁即係睇翻到當日嗰個賽事會有啲乜嘢嘅組別咯。 哦，哇！真係完全唔認識㗎， 其實以前係冇呢啲嘅，真係。是最近之後才開始有品勢，我們以前那個年代是沒 有，即是搏擊 的，因為要比賽，所以其實就要有一個 standard， 就是有一個標準，所以如果你要這樣的話，就會比較容易一點，就是可以攞分，還是為什麼要有一個這樣的轉變？ 其實這個要牽涉到韓國那邊， 哦，是 啊，是啊，因為其實我們很多時候都會跟韓國那邊的變化，包括是賽例，我們都是跟韓國去決定的，韓國可能多了一個品勢的項目裡面的，我們會一起又會跟這樣， 明白。 教練品勢會不會容易受控制一點，因為你自己打到拳而已，但是你跟人搏擊你不知道對方的態度或者他的水準，但是你品勢真的自己做好自己就可以，可不可以這樣？ 可以這樣說，但是各有各的難度的，因為亦都很視乎小朋友他的興趣，有些覺得品勢 好 平靜，係啦係啦，會覺得悶嘅， 冇打嘅 咁樣係，係啦。咁但係品勢都操得好辛苦嘅，因為佢要拉筋啊，有好多肌力咧係需要做嘅。但係搏擊就互動啲咯，個感覺就好似挑戰性又好似大啲咯。所以個人性格取決於佢自己啦。 你哋兩位咧， 搏擊 我兩樣都 OK， 我估你搏擊， 我哋估佢邊樣嘢叻啲啊嘛。 可常一定係搏擊，可常 估 Phoebe 應該 係，我覺得兩個都係搏擊。因為呢一種性格可以做到教練，我覺得。 哦， 我覺得會唔會啊？你覺得關性格，關唔關性格事啊？即係你要教。 可常咧，可常咧。 我搏擊嘅。 係 啦，搏擊 應該係搏擊。頭先可常喺麥口嗰度都同我哋分享嘅，就係話其實咧，跆拳道都改變咗你好緊要，係 啊， 改變你嘅人生，可唔可以分享下？ 以前的我咧係一個好內向、好怕醜嘅一個人， 有少少。 你有少 少 嘅， 有少少， 但係我直頭唔講嘢嘅以前， 哦、 即係嗰種 收埋自己 嚴重程度咧，譬如你搭小巴 啊， 行上下落咧，我唔敢嘅。 一個大男人都唔敢， 咁你要自己揸車咯。 咁我曾經試過飛站嘅，即係有人嗌我先落車嘅， 係 行翻轉頭咯。 哎呀，好嚴重啊！你 知唔知㗎？ 應該知嘅， 我諗佢未必知。 我認識佢嗰陣時唔係咁， 佢唔係咁嘅。咁就點解會學跆拳道咧？ 咁以前就喺嗰個學校啦，咁突然間就發現有跆拳道班啦。咁但係當其時我係唔知係咩嚟嘅，即係柔道啊、空手道啊撈埋一齊，我都唔知佢咩道。 總之著住件白袍啦， 冇錯啦，我就知道著住套袍好有型嘅。咁我就參加咗啦。咁一參加咧就開頭純粹係諗住玩下啦。咁慢慢就教練就覺得我有潛質啦。咁慢慢去栽培啦。咁改變咗就係跟師傅一齊，佢以前都係代表隊啦，我就跟住佢一齊成為代表隊啦。咁慢慢就識咗太太啦。咁 呢個先最重要， 再練好啲武功啦。 咁所以所講就係跆拳道係改變咗我一生。 恭喜你啊！ 係啊， 好嘢，好嘢，好嘢！ 希望向你學習。 你有冇對打過啊？ 其實如果係講對方， 你敢唔敢同老婆對打啊？ 唔敢， 估到啦， 都系咁 话，都仲系咁内向， 唔系啊，系冇得认真。 啱啊，你赢咗佢，系咪输 都系输啦， 赢完都系输。 何必咧？ 冇啦， 你唔好， 冇啦， 我知你冇，忍一忍。 好，第四题啦，我哋去翻， 好啊， 好，第二问题 ，Phoebe， 好啦， 啊唔系 ，Phoebe 发问系咪？定系可常发问？ 你咧， 可常， 可常， 跆拳道啊，咩年份正式成为奥运嘅项目？ 哇！ 好似好近嘅，我記得。 咁 A 睇先啦 ，A 1988年，B 2000年，C 2002年，D 2004年， 零二 B， 你个状况 都系你中晒嘅， 真系。 又二千啊！哦，哇，真系壮王，真系真系犀利， 壮王， 系啊，佢都壮王嚟噶，咩都壮， 壮王， 佢乜都壮中， 好犀利。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一讲啊？二千年嗰一年， 系啦，其实二千年咧，跆拳道就正式列为一个奥运会嘅正式比赛项目啦。当年就系喺悉尼度举行。 哦，大家就可以留意下啦。 今年啱啱都有香港代表啦。 系啊，我都想接住呢一个题目啦，就系。 哦，喺边位？ 系啦，嗱，啱啱食住巴黎啦，巴黎奥运。香港跆拳道代表卢伟峰啦，我哋香港代表呢、這、一个，咁佢系打乜嘢嘅公斤级别出战嘅咧 ？A， 睇下你哋有冇睇奥运啊？A 五十八公斤 ，B 六十八公斤，C 八十公斤 ，D 八十公斤以上。 好，可唔可以同我哋都解释一下嘅就系所谓呢啲个系佢嘅重力， 点分 个重量，个人嘅重量？定系乜嘢？ 人嘅重量， 人嘅重量， 五啊 八，五啊八， 佢都唔系好高啫，我记得， 好似高过你， 吓， 真系咁， 算啦， 咁就高噶啦， 哇，你今日全部都系废话啊，哇，好难得啊，你有分咩噶？ 好啦，我忍，我忍， 六十八啦，诶，唔系咁高啊，六十八， 八十咯，我 六十八，六十八，即系有人估五十八、六十八同八十。你有冇人？ 我五十八， 佢估五十八， 唔 系你估五十八， 系啊系 五十八、六十八同埋 八十， 系啦。 哇！因为你全部中晒， 哇！ 答案系 六十八公斤。 好嘢，好嘢，好嘢，好嘢，犀利，犀利， 好劲噶你， 全中。 你冇得输，你冇得输，好犀利。 应该学跆拳啊，你应该开始学跆拳啦，因 为你又似你啊。 OK， 好。其实重量都影响噶，系嘛？即系嗰个，其实系重啲好定轻啲好？如果你觉得，即系跆拳，即系、 即系其实呢啲系全部都有嘅个级别嚟嘅， 系 咪 啊？ 咁就要睇下你究竟嗰个重量系几多嘅，就系、是、参加相应嘅一个级别啦。咁样 系咪越轻？ 但系我想问，八十公斤咪好大只咯？系咪好高大咯？ 肥 嘅咯，系咯，系咪啊？ 系啊，六尺几嘅咯， 系啊。但系外国真系有呢啲选手噶嘛？ 啊、 外国真系有呢啲人噶嘛？ 系 我哋亚太区就即系偏细粒，即系好似譬如我哋两个，即系偏细粒嘅，咪应该要打最轻嘅磅，有着数啲咯。 系 系系， 所以我哋减磅减到 点都要落翻落嗰个级数系嘛？ 系啊，系所以减得好辛苦。 咁好唔公平喎！如果你啱啱过咗嗰条线入去重嘅磅，咪好唔公平咯？ 系啊，可以咁讲。 你过咗磅即系 over。 去咗 就狂食啦！ 唔系你过咗嗰啲之后咧，你系冇得参加噶啦。 哦， 过咗就系啊，冇得参加啫，系啊。咁但系个问题就系话，当你一过咗榜嘅时候，好啦，可以入到五十八公斤，系你哋咪会狂食嘢啦？ 系 真噶， 真噶， 我听好多运 动员即系唔好话食啦，连饮啖水都唔得噶，有时真系。 系啊， 点解啊？ 因为水都有重量。 哦， 我有见过，我听 减，我真系减到冇得再减，我真系减水， 减水咯， 系啊， 即 系 出赛之 前， 出赛前，同埋系嗰 个榜前 嗰个阶段都 会好虚噶个人。如果你咁样减法， 都会嘅。 系咯，你食又减，饮又减，咁呢个冇。 剪埋啲头发得唔得？ 我就系咯，我真系啊，我真系剪埋头发啦，嘢 真系噶， 系啊， 哇，真系无所不用其 极。轻啲咯， 争几多啊 ，Phoebe？ 争啲啲就啲啲。 我明，我明，因为我真系听人哋讲过，即系不过讲紧系 boxing 咯，佢哋要过磅嘅，好夸张噶嘛，系啊。但系点样知佢就争唔知道一磅定系水啊咩？佢就喺过磅之前系咁狂踩单车，跟住咧就系即系收干晒啲水之后嘅话，咁就啱啱好。 系啊，因為其實如果你一過磅，你就已經係取消資格嘅。 哎呀， 呢個係不能犯的錯嚟。 哇！ 因為磅數係好代表你個人嘅責任， 係 一定要認真。呢個 最基本 係啊，一個選手最基本嘅責任，你唔能夠過問個 overweight 咯，係咪？ 嗯， 係啊，當你 over 咗你嘅話就。拜拜！ 知道知道知道，哇，学好多嘢啊，关于跆拳道吓。好，今日多谢晒阿可 Sir 啦、Phoebe 啦咁样。今日最后咧有只歌曲，有啲咩想讲嘅？ 你拣咗首咩歌啊？ 系陈奕迅嘅《人生马拉松》。 点解拣呢一首啊？ 嗯，其实咧，我会觉得啦，每个人嘅人生咧，真系好似马拉松咁样。 同意。 个个人个跑道都唔同。但是會有長有短，所以我們根本上都不需要跟別人比較、而沿途也會有雨天，會有晴天，上斜落斜，無端端又會有大石在你前面阻住你，但是不要緊，你兜過大石你就會可以繼續向前行。咁重點係我哋唔好放棄，再堅持多下，就一定會去到你想去嘅目的地。希望大家堅持呢個信念，繼續落去，去到你嘅終點。係俾啲而家想放棄或者唔想繼續堅持嘅人，希望你捱多一下，下一秒就會有好嘅環境俾你噶啦。 卜 想感動啊！多謝曬 BB， 死都想流眼淚。 多謝可尚，多謝 BB， 多謝 曬 大家。 好有責任啊！好嘢。 一天一天去試，靠勇氣加鬥志，放棄太輕易，沉迷還是幼稚，根本不介意。沿到最後我知鍛鍊裡的意義，每次我想算了，彷彿聽到是笑，笑我只差半秒，最尾卻輸掉。明明全部氣力一早消耗了，容易自力抵消，卻又看出奧妙。一副骨骼身軀，一對酸軟的腿，用盡力氣的追下去。一口清澈的水，一些古訓金句，流入我，平復我，來讓我戰勝畏懼。從孤山山海，歡欣悲哀走來，途中的姿彩總躲不開多障礙，時空多更改，只好拋開等待，應不應該，精不精彩，受渺小，却望老天照料。 人生马拉松仲有一分钟到中午十二点钟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喺十一点四十分已经生效噶啦。三十一度气温，唔相对湿度73%。今日天气炎热啦，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嘅。未来数天呢个周末咧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 流入我，平复我。来让我战胜畏惧。 十二点啊，我哋有车路的士同埋大点唱喺搭伴开始，1872388，1872388，记住呢个电话，有兴趣打嚟一阵倾下偈。 途中的姿彩总躲不开多障碍，时空多更改，只好抛开。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閒。咁如果是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车路 的士， 大家好，车路大人朝天又出现我哋直播室啦， 好啊，周啊，朝你好嘛， 好嘅，好啦， 记得佢，记得佢， 留心翼啦， 开心嘅蛋蛋， 呢个就系攞 A 星星 A 嗰啲人嗰啲心情啦，即系 A 仲要有个星星， 仲要我冇乜温过书嗰啲情况咧。 撞啱啫。 係嘅，你雞腳 大撞王就係我。 唔係有時咧，好嘅呢個環節可以學多啲嘢，知多啲嘢，係咪啊？啊，咁啊， 車路的士都係啊，係啊，學到好多嘢㗎。 嗱，有啲嘢咧， 喂，車路的士就唔可以撞啦。我千祈唔好。 跟住我哋今日講嗰樣嘢，你就唔好學 啦。冇錯，冇錯，以下發生嘅都唔好學。 冇錯，冇錯。 我要講緊嘅係， 我哋又回歸啦，我哋翻翻去呢個香港靈異愛路，唔係路。 路上靈異愛， 香港人人人愛 系列 嘅，又 用翻咗呢個 系 列咯。咁點解我哋會有呢一樣嘢咧？咁其實我哋路面咧，成日都會發生好多好稀奇古怪啊、神乎其技嘅意外。 你講古靈精怪嘢 係 咪？ 唔係靈異愛，其實我你真要佢係靈嘅意外。 係啊，我仲以為嗰啲原來 冇，我哋唔玩食字。譬如今個禮拜咧，其實有一單嘢，我諗好多人都會留意到嘅。其實灣仔發生咗一單嘢啦，咁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其實電車啦，叮叮，其實佢哋係可以去鑿開條路，去維修啊，去所謂命清佢哋嗰條路軌 噶嘛，空咗噶嘛， 鐵軌，但周圍嗰啲石屎啊、路面啊唔見曬， 我中 過 招 噶啦，一個大坑。你嗰次點樣中招咧？ 咪行下架車跌咗個碌落去咯。 哇， 係啊，因為我即係我傻更更啦，即係又冇留意啦，咁砰一聲，成架車側咗咯。 哇， 個碌棘咗個窿裏邊啊，係啊，咁收尾哇。咁唔知點算喎，又塞住後面喎，我好彷徨啊！跟住隔離咧，周邊有好多嗰啲，因為西環區，知好多啲叔叔伯伯啊行過咁啊，喂，大家嚟幫手啦咁樣，佢真係叫咧個個走咗埋嚟咧，幫我托翻一架車啊！ 哇，咁好， 即係人間有情啊！我覺得，即係呢個 case 我到而家都記得。 你當時係咪仲係坐喺架車裏邊？ 梗唔係啦，梗係落埋。 唔係你似你喎，坐喺架車， 大家埋你埋你埋你， 或者 就 幫我，係啊，因為如果唔係咧，靠一個人嘅力量咧，你根本就冇可能出。 系啊，但咁我哋今个礼拜喺香港发生咗单咩嘢呢？就系、是电车啦，咁佢又系照按照佢嘅正常程序去维修嗰条路轨，咁但系咧喺湾仔好唔好彩喎，喺几个钟之间有两架车跌咗落去佢个窿里边啊！系啊，咁其实咧当时就大家去帮手佢，先后事隔几个钟嘅就前前后后。 喂，咁真系有啲问题。 系啦，咁其实个问题大家会觉得喺边一度咧？嗱，咁其实咧。 電車有冇提醒啲？ 佢去維修嘅時候係有提醒嘅，咁佢哋嗰啲提醒會係點樣樣咧？其實喺佢維修嗰個範圍之前，咁佢其實已經有兩個路牌喺度，好高嘅，高過架車噶啦。咁就係話，呢個路段維修。不可進入咁樣樣， 係咪有一個戴住安全帽嘅有一個咁嘅公仔 ？Sorry， 嗰個唔喺香港，我知道你講嗰個日本好多。 我哋嗰個前面路面維修， 香港有啲都有嘅，有啲地方都有， 間唔中會有，係啊，而家多咗啲真人做住同樣嘅動作喺度。咁咧，佢咧嗰個就有兩個路牌啦，好高黃色嘅不可進入咁樣樣嘅，仲有佢電車咧都做多少少嘢噶，喺嗰兩個高身嘅路牌之間，你估係加啲咩喺度提醒大家？ 鐵欄燈。 燈鐵欄，大佬咧覺得 諗唔到 嗱，咁樣佢嗰度咧加咗啲咩咧？大家見過游水，而家我哋咪有好多嘅浮水條嘅，係 啊， 即係俾小朋友拉住一個浮水條 噶嘛， 係啊，落水浮 一條好似係啦嗰啲 長條啦， 樹 條棍咁樣。但問題發泡膠嚟嘅長嘅，咁樣佢點樣咧？佢就將嗰個路佢用打環喺部車個大屏幕，我哋個車頭擋風玻璃嗰個高度有好多條嗰啲嘢已經伸咗出嚟噶 啦 喎， 哦，我見過， 明顯 嘅。系啊系啊，有 冇好明顯啊？大家覺得 係啊， 大家 冇理由睇唔到啊嘛， 跌得到落個窿，其實有冇可能發生咧？ 所以係靈異事件咯。 會係個車主可能同客驚計，即係唔知啊。有時揸車真係會雲遊太空啊。 係啦，可能突然間閃一閃神啊，或者唔知道有某種情況，就係會唔會跟車太貼咧？ 哦，係啦，呢個有可能。 譬如咁講啊，前面有部電車喺度行緊，我哋會唔會係跟佢太貼？咁其實去到嗰個位，其實你都未知道前面有啲咩嘢嘅，可能就係講，因為佢講咧嗰啲牌啊、路牌嗰啲遠棍個距離嗰個窿幾遠咧，一米左右啫。其實好 睇到都已經到落可能 係啦。其實你如果有車速嘅情況底下，其實你見到嗰個所謂嘅路障，雖然佢喺你個大屏幕個高度，其實你見到嘅時候已經到個窿噶啦嘛。你有車速嘅情況底下，就算你當刻你即刻。盡全力去刹车，架车都仲系向前行多少少噶嘛？嗰个距离其实，嘣 足夠跌 咗 落 去啦。所以其實係講兩個隔咗幾個鐘啦，有兩部車真係落咗個窿裏面嘅。咁其實都有一部係俾人訪問咧，因為其實當時第一部落完，佢啱啱俾人滴翻上嚟，隔咗一陣間，另外一部再落去啦。咁 邊個幫佢滴啊？ 其實叫拖車嚟滴佢翻上嚟。 係啊，正常情況你真係叫拖車。 佢哋個狀況比大佬更加慘啊！佢哋係嗰兩隻碌落曬去㗎啦， 係 啦， 冇辦法 啦，咁就拖 唔 到啦。 佢已經完全冇可能上得翻嚟㗎啦，唯有就係拖車拖佢翻上嚟。咁當刻仲有記者在場嘅，咁就訪問翻第二部嗰、那個。车主，喂，你点解会跌到落去啊？佢都讲啊，佢话，其实佢话啱啱我见得到有路牌嘅时候，我已经刹尽咗车噶啦，但我都落咗去咯。咁所以其实咧呢一个可能双方面大家都要小心啦。驾驶者可能你睇嘢睇远少少啦，跟车我哋成日都讲噶啦，千祈唔好太贴。你永远都要留翻少少个安全空间俾自己睇嘢啦，两秒距离好紧要啦。咁其实如果你有个足够距离，其实你应该系可以见 到 嘢嘅。咁如果你话真系俾架电车完全挡住晒嗰件事，咁其实可能你真系已经贴住咗佢嚟行噶啦。咁、可能架电车过完，下一刻就嗰几条远条发埋嚟咯， 系啊， 嗰几条远条发埋嚟，再下一刻你就可能已经就系喺个窿里边噶啦。咁、当时就真系咁样发生咯。咁、又或者再提醒一下啦，路面维修嘅工人都系啦，你真系需要摆一个足够嘅安全警告嘅。咁唔系讲紧你喺个窿前面一米你动呢啲嘢出嚟，其实太迟噶啦。其实你可能喺50米、100米左右，你已经有几个警告喺度，等人哋知道，喂，前方路段系有不可进 入 嘅嘢嘅，你唔入得嘅。咁其实呢啲大家都会个潜意识见到有嗰啲嘢，起码慢落嚟啊，睇下发生咗咩事。咁其实已经减少咗好多一啲叫意外嘅机会咯。系啊，大家咁有冇见过一啲好神奇嘅情况喺路面发生过咧？ 虽然刚才那个意外是没有危险，但都应该防止，但有些更加会容易发生意外的，就影响到人命的。大家有没有留意呢？有些多食肆的地方很多时候会 double park 的，因为很多就可能是有泊车服务，或者有些停得买外卖。double park 最容易最危险是什么呢？就是买完东西的人或者路人呢，是叫什么，在车同车突然攝出嚟嘅， 好危險。 咁咧，我有一次咧喺某個區咧，嗰度就係好多嗰啲食肆嘅，就 double park 啦嚇。突然之間咧，當時唔係我揸緊嚇，即係我太太揸緊，都唔係好快嘅。但係突然間有個男人，佢唔係行出嚟，佢跑出嚟添，喺兩架車中間突然跑出嚟，咁當然就得唔切啦，就砰一聲碰咗佢下，佢就成個碌咗上個車頭冚，跟住瀡翻落嚟，咁多車頭冚就多咗幾個。斑白即係嗰啲痕啊咁樣，咁就問翻你做咩事啊？咁佢就冇乜大嘅傷害嘅，純粹就即係嚇親啦，大家都我係嚇親啦，佢係嚇親啦咁。佢原來咧，佢見到有人抄緊牌，佢跑出嚟咧想救車，因為嗰啲食肆附近咧，大家都係擺埋一邊，當唔阻人，就有得食嘢。咁佢食者一見到，哇抄牌啊！咁嗌一聲，佢就即刻咩都唔理啦，就跑出去， 起步就衝啦，九秒九啦。 係啦，咁嗰次之後咧，我每次揸車經過呢啲叫做有好多 double park 嗰啲咧，我都會盡量小心啲，預咗有人係。咁样跑出嚟，你系得唔切？ 系啊，冇可能得得切嘅，因为其实我自己亲眼目击过几单呢啲咁嘅嘢噶啦。咁就唔系食肆嚟嘅，其实去到啲游客区都要大家好小心啊吓。譬如咁讲啊，路边有几部嗰啲大嘅旅游巴停咗喺度嘅时候， 遮晒视线噶，遮晒视线， 遮晒佢哋嘅嘢。系啦，咁嗰次我见到嘅时候系发生喺咩地方咧？其实香港某一个海滩啦，咁佢有一个停车场喺度啦，另外嗰边其实就好多旅游。由巴停喺度落客嘅， 都呼之欲出啊！呢、這个海滩， 咁其实好出名噶啦。哇，咁点样样咧？其实嗰次我揸紧过去嘅时候，喺我前面一部车，嗱去到嗰啲位咧，我就同大佬一样嘅，我个自我保护意识出晒嚟嘅，我永远都系慢仔， 系啦，冇站快， 我睇到好清晰，尤其是嗰啲叫车之间嗰条 gap 咧，嗰条罅， 车罅咯， 我就永远都系睇清楚冇人，我先至继续行嗰啲嚟嘅。咁嗰次啦，我前面嗰部车完全冇收慢过。 哦， 哇，咁佢就嗰条路行几多，佢就行几多咁样过啦。咁打安主意咯，点知就系去到两架旅游巴嘅之间嗰条罅，就系、是、正正一个人。一个游客直冲出嚟咯，哇！嗰次我吓到我喺后面，我一睇到人冲出嚟，我已经响安提醒前面嗰部车，喂你好停，佢冇停， 吓、啊，最后 你后边嗰一架反而仲见到，但系你前边嗰个你睇唔到， 系啦，即系 你发 系啊， 吓、 啊，我已经系 啊， 佢真系发紧梦啊吓，咁佢冇慢落嚟，乜都冇做过，冇刹车， 哇，好惊， 哇，好惊，我吓到已经长响安，咁点样呢？人又冇停。车都冇停，最后系点样呢？个人系扑咗喺个车个侧边，俾佢咚咚咚咁转咗三个圈，系啦，个人自转好似滚轴溜冰嗰啲咧，咚咚咚转咗几个边，转咗几个圈。 你要目击呢件事发生， 黐住个车身转，跟住再碌咗落地，哇！跟住我就吓到一眼汗啦， 好惊噶。其实你见到意外，你 系 好惊， 好惊，因为个心情系。真系亲眼目击，其实我唔知道个人可以去到几严重嘅受伤啊吓，咁咪好好彩，个人落咗地之后一下就弹翻起身，仲笑啊，诶冇事冇事冇事， 拍戏咋拍戏， 我隔住个窗门我都见到佢，跟住佢即刻同侧边人讲冇事， 佢咧嗱佢即系有冇受伤，佢自己当时可能觉得冇受伤，但呢一样嘢永远永远佢唔好信。揸车个个都唔好信，佢而家冇事，佢今晚突然间内出血，或者佢今晚突然间有事咧，咁就佢又大镬，揸车个仲大镬， 两者都好大镬噶。 所以我哋应该要点做？ 系啦，我哋要点样做呢？无论你揸嘅乜嘢车都好，因为有啲车系特别难睇位噶吓、大家有冇揸过超级跑车？ 冇， 我冇。 真系两座位嗰啲好扁好矮嗰啲，尤其是嗰种 路面嗰啲啊嘛， 嗰啲睇位要十分小心， 因为其实唔系咁容易揸 嘅。系啊，因为咧讲紧你喺个司机位嘅情况底下咧，你可以幻想得到嘅个车尾窗好细一个玻璃仔嘅啫、哦。你假设你嗰度已经睇唔到嘢乜滞噶啦，两个倒后镜就正常倒后镜啦。咁、其实你已经系形成咗好多盲点喺呢架车嗰度。咁你揸乜嘢车都好啦，遇到你掂到一个人嘅正常情况，嗱，我未同大家讲嘅，大家觉得你会点样做先？ 即系如果我撞到 佢，如果你掂到一个人，嗱、唔好讲你撞到佢啊，系啦，嗱，如果可以，我哋控制到情况范围，我哋未掂到佢之前，梗系即刻耷啦。因为点解啊？我哋而家啲车有好多有360镜头啊，好多有泊车嗰啲感应器啊，其实你未掂到佢之前，咪已经响晒警报嘅、 啊。 我哋听到架车响晒警报嘅情况底下，就算你倒后镜。见唔到有嘢，即系代表你盲点里边有嘢啊嘛，必须要停咯、即系你唔好犹豫， 唔好理， 先停 咗 先，停咗先，起码大家安全啦。咁就系大家头先阿大佬讲噶啦，我哋可以控制到避免咗先。好啦，但系唔好彩啦，掂到啦，大家会点做啊？ 落地睇下咯， 系。 我都會喺安全嘅情況之下，咁我哋停埋一邊之後，咁跟住一定要睇下你撞到啲咩嘢。係 啦 係 啦，要一定要睇撞到啲咩嘢啦。如果唔好彩啦，嗰個係一個人，大家應該要點做？ 報警咯。 係啦， 必須噶嘛，係咪？ 但係如果個人話，好似頭先你講嘅遊客笑住，冇事冇事冇事，我自己唔小心，係佢走咗去， 都要 都嗱我。必須要提醒大家一樣嘢啦，其實香港有法例規定嘅，你只要係遇到意外，尤其是你牽涉咗人嘅意外，必須要報警，係啦。有啲人係話：，喂，唔係我唔報啊，咁樣其實會發生乜嘢事呢？法例規定其實喺24小時內你要報警嘅，咁如果唔報警咧，其實就已經會衍生咗好多潛在問題出嚟噶啦，譬如。咁過後啦，有人追究嘅時候係點樣呢？譬如大佬頭先講嗰種情況啦，嗰個人當刻係乜嘢事都冇嘅， 又話唔去醫院， 係啦，唔去醫院，我覺得我皮外傷乜都冇，眼見乜嘢事都冇，山勾勾，我行得走得，大家冇嘢啦。點知佢原來翻到屋企之後開始嘔咯，原來腦震盪，即係落地嗰下可能撞親個頭，開始有暈暈症跡象出現啦。咁其實就腦震盪咧入院驗到好大鑊啦。咁其實咧嗰啲情況會點樣嘅咧？醫院會問翻佢，其實你係發生咗乜嘢情況？點解你會有呢一種腦震盪出現啊？咁、其實醫院咧就已經一定會叫佢嘅，你當時有冇報警？冇啊，我哋而家即刻幫你報警，係啦，咁就會開始追究翻轉頭咯。 即係佢個程序嚟， 係啦，程序必經程序嚟噶啦。總之有人受傷入院，咁就會追究噶啦。咁開始就嚟咯。一查查翻轉頭，你肯定而家香港所有嘢都會有 CCTV 噶啦，車 cam 啦，你可以假設香港市面上面任何一部車都有呢啲 cam 啦，鋪頭會有 cam 啦，走唔甩噶嘛，一定揾得翻 你，一定揾得 翻。如果假設咁講啊，冇報警，過後俾人追究翻出嚟，更嚴重。天氣溫㗎啦，咁其實咁講啊，24小時內唔報警，其實已經係會代表咗啲咩呢、你不小心駕駛嘅叫做特徵，你中咗大部分㗎啦。咁會 有啲咩情況出現呢 ？Hit and run 啦，咁其實司法程序一出現咗之後咧，就更複雜噶啦。咁又要去證明好多樣嘢啦。咁其實或者會問一樣嘢啦，大家會覺得我撞到一個人，即係 touch wood 啦，當我發生咗呢個意外啦，困到一個人，我自己自願啦，喂，我哋報咗警先，叫警察嚟備咗案先，你哋會覺得係唔係一定會有事先？ 系唔一定会有 事？ 系啦，即 唔会 系啦 吓 嗱， 佢唔告你，或者系话你冇嘢过， 系啦 冇事。 啱啊，瑞瑞讲呢个完全正确啊！我哋报警系做乜嘢嘅咧？其实警察嚟到现场啦，佢会俾一个编号我哋， 系 嚟咗睇咗情况啦，哦，记录晒当时发生咗事实嘅嘢，咁就走得噶啦。咁之後就要睇啦。咁其實真係會有冇事發生啦？譬如被撞嗰原來可能就係我哋見到嗰位遊客，嘻嘻，跟住咁佢就起咗身冇事嘅，咁咪完全冇事咯。 嗯、 喂，唔係，唔好彩啦，被撞到嘅人原來真係有事啦。咁佢都仲可以係咩呢？佢只係追討你叫做醫療程序上面衍生出嚟嘅問題啦，嗰啲係會發生嘅。代唔代表哇？唔係啊，我撞到人啊，好大件事，我會坐監。唔係㗎，真係唔係。所以其實咧，大家要緊記一樣嘢，我哋如果路面上面有意外，掂到任何人 都 好，必須要報警嘅。你落地嗰下，你問完佢冇事都好。你作為一個駕駛者負責任嘅話，你當刻你可以堅持報警，就算嗰人會話唔係啊，我趕時間走啊，冇問題噶，俾佢走咯。 你自己 企喺度等埋警察嚟到記錄曬嘢，有曬檔案編號啦，你先至走。呢、這個先至一個負責任嘅駕駛態度， 唔好貪快或者覺得驚啊咁樣。 係啊，因為你過後嗰個所衍生出嚟嘅潛在責任，可以係去到好嚴重、好大。如果冇報警嘅話，係所以呢一個必須要提醒大家啦。 延伸閱讀嘅就係今日咧，我都有啦，我聽到嘢有個嘅就係喺一個地方，總之係撞到一隻狗仔。到最後尾嘅時候，其實基本上佢又係冇報警走咗去嘅話，其實原來佢都有責任嘅。 好大件事。 其實你撞親乜嘢，其實你都係要清楚知道嘅，就係你嗰個程序係應該要點樣做嚇。 因為你啱啱頭先所講嗰種例子啦，有啲人會覺得，喂，我撞到只不過係一個動物啦，唔係我諗緊嘢。但係有啲人真係會咁諗噶嘛。嗱，要強調一樣嘢就係，無論你撞親一隻貓、一隻狗或者一隻牛。穿山甲乜嘢都好，你當刻必須要停低落嚟報警嘅嘢嚟嘅。呢一個喺香港法律上面係有清晰列明嘅，你係唔可以撞完之後走嘅。 即 係 呢個駕駛者嘅責任嚟嘅。 咁亦都好近期㗎啦，係發生咗一啲嘢咧，係有人故意啦，喺一啲好偏僻嘅地方，真係撞死一隻貓，仲要前後碌咗兩次嘅。咁嗰啲情況。如果你唔報警走咗去，最後有 cam 影到，係好嚴重法律責任嚟。 千祈唔好嚇， 唔好做呢啲嘢。 多謝 潮潮 啊，安全至上。十二點半先聽新聞報告。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中午十二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在芝加哥举行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压轴发言，正式接受党的总统候选人提名。贺锦丽站到台上时，全场欢呼和鼓掌，她感谢各界支持并开始发言。她首先感谢丈夫和家人支持，又感谢总统拜登。讚揚對方的個性鼓舞人心，感激拜登沿路同行。何錦麗又提到自己的競選拍檔沃爾茲，說沃爾茲將會成為令人難以置信的副總統。何錦麗回顧自己的檢察官生涯，強調任何人有權獲得公義、尊嚴和安全。政府解決劏房問題工作組已經向行政長官李家超提交報告。李家超指示工作组在一个月内提交进一步研究结果。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地产代理商总会主席潘达恒表示，改善劏房面积并非好像坊间所想那么简单。例如一个单位内有三间劏房，如果其中一间劏房面积不符合标准，可能需要整体去改装。他认为以劏房的舒适度去衡量会较好。社區組織協會副主任施麗珊認為，日後的劏房需要登記，再有新劏房推出之前亦都需要經過審批，要按標準獲批才可以經營。 他又說起始租金立法需要同時進行，否則到時劏房租金有可能上升，亦都有業主可能會將改裝費用轉嫁給租客。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發出新版身份證號碼及其他身份代號實務守則資料使用者指引，個人資料私隱專員鍾麗玲表示，今年頭七個月公署收到121宗有關身份證號碼及副本的相關投訴，去年全年就有300宗。新版指引是希望向機構說明收集和處理身份證號碼和副本時要留意的地方。鍾麗玲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部分投訴有關外賣員送外賣到屋苑時，大廈保安員強制要求他們提供身份證號碼。他又說有些投訴關於公司舉行抽獎過程之中要求參與者提供身份證號碼或者副本，甚至在公布得獎時將得獎人的名稱和部分身份證號碼在報章或者網頁刊登出來。公署認為以抽獎券號碼或者電話號碼就能夠核實得獎人身份。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周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569点，跌71点，总成交金额416.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856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192点，升3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腾讯控股377.6跌2毫，中国平安35.5元升1.25元。阿里巴巴81.95元升3毫，网易124.6跌18.4，小米集团18.78跌3.2，友邦保险54.3跌1.5，盈富基金18.17跌5仙，美团107.3跌1.7，南方恒生科技3.040.2仙跌3.8仙，百度集团81.8跌4.65元。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797，日元145.87，瑞士法郎0.852，加元1.36，人民幣7.139，英磅對美元1.311，歐元對美元1.113，澳元對美元0.672，新西蘭元對美元0.616。日經平均指數報38,407點，升196點。港金报23,170元，跌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493.15美元，卖出2,493.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从未期待过， 又要爱，又怕得唔到爱，一场装腔作势、以虞我诈嘅爱情攻防。究竟边个先系最后赢家？蔡文静、韩东君，风情月意，国剧830庄康启示录，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0日。 特区政府已经就行政长官2024年施政报告展开公众咨询。 我知道大家有好多愿望，而家系香港全力拼经济、改善民生的最好时刻。我会在10月公布第三份施政报告，期望收到你的意见，听到你的心愿，一起拥抱未来。 详情请浏览 www.policyaddress.gov.hk。 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是一个快活人，就梗系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三只风骚快活人、哦，哎呀，真系恭喜贺喜啊！我是林建明，大姐明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点赞嘅时间，十二点踏出个少少，我哋听第一位朋友嘅电话。 张生 ，Hello， 喂， 张生， 张生， 系啦，系啦，系啦， 你好， 喂，张生你好啊， 点啊？今日 我系李丽睿，你系张生， 系， 仲有 我系梁继昌， 我系马先生， 系， 系啊系啊，我都成日听啊， 多谢 多谢晒， 尤其是嗰个网上情特别好听嘅、 哦，我都觉得系啊，好好听， 个个人都听咧呢、這个。世界真係太和平，嗰、那個人太過好。 太和平， 即係開心啲、啊，和平就開心啲，係咪咁樣 啊？做多啲就開心啦。 好乖喎，你係咪要氹媽媽啊？想點媽媽俾媽媽聽？ 係啊係啊， 你講啊。 佢而家95歲啊，啱過95歲，平時叫佢去飲茶，佢又唔願起身。 哦。 最近我諗到條橋。 系， 哇！政府而家90歲以上啲唔使俾錢飲茶， 啱啊你啊！ 一早啊大起身啊，佢係啊都去啊而家。 哦，哇！你咁 呢個張生好嘢，好嘢，好嘢！ 諗個咁嘅辦法氹媽媽飲茶， 係咯、啊。 哦，咁所以而家就好開心。 客家原來啊，客家人嚟㗎。 捱啲我妹。 唔好住掟掟衣嘅，咁掟掟衣啊， 掟衣啊。哦，即系欠茶后第二系咩？ 乜嘢？点会唔掟第二啊？掟第二啊？ 掟第二啊？ 掟第二睇上啲， 我第二 考第二啊！ 哇！张老太啊， 知咩叫第二？ 饮茶 得意啊！ 得意啊！ 得意啊！ 系啊！第二啊！第二啊！考第二啊！ 张老太好嘢， 好啊！ 仲热闪铁 can 康啊！ 冇错，鲜热 can 康，开开心心， 好开心。 系啊，系啊， 咁就好啦。 佢人嗰啲保良局嚟。最近有一个礼拜嚟探佢一次咁啊，佢嗰啲都话佢呢轮嗰人特别精神咗好多。 哇，多啲出嚟行街好啊，系啊，晒太阳。 系啊，同埋呢日咁锡佢，多啲陪佢啦，系 开心啊。 好啊，饮就饮得开心啲。 张生都要赞下你。 系啊，呢个几有孝心啊， 好难得。 系啊， 氹妈妈去。 佢饮茶喎，有啲人嫌同阿妈去饮茶好烦噶。 唔系， 有啲人系啊。 佢一个人咧，佢成日就喺屋企，成日又唔愿起身。90几岁，佢又唔佢。 系啊，懒嘅，真系懒嘅，系啊。 但系咧，你瞓开就唔 力。话政府，佢一老人家90几岁以前悭惯噶嘛，饮茶惊使钱。 你令到佢有个动力， 好嘢啊！ 好啊，真系 嗌佢即刻起身啦。 好， 我希望大家都学下张晒。 系啊， 锡阿妈咪多啲， 关照下啲老人家啦。 系啊，唔好得把口啊，要行动。 有多少津贴下咁啦。 好啊， 对上啲又 系，喂，饮茶津贴都好啊， 多啲关注下咁咯又。 好 啊，啲饮茶券咁样，你咪攞去饮茶咯。 系咪有一首歌想点俾阿张老太听啊？ 拣咗邓丽君，邓丽君系咪？ 我太太听咯，我太太又一齐照顾佢噶嘛。 哦，咁啊，梗系要点埋俾阿张太啦。咁呢个歌又 好心 痛。我结婚40年啦。 哇， 犀利犀利！ 筹算未啊，张生？ 系叫啊？ 筹算未？ 即系孙啊，有啊，个仔都38岁咯。 哇，即系张老太有实咯， 正啊正啊正！ 三十八岁个同诶，以前诶，我妈。我老婆同埋个心宝一齐住， 嗯、 一齐住都冇问题。最近佢哋抽咗啲屋，长沙湾抽咗屋，所以最近搬咗走添啊。我三个人三代住都冇问题。 开心啦、 啊，开心开心，真系 好似喜事重重啦、 啊。好， 多谢你张生， 恭喜晒， 好多谢晒。有邓丽君嘅遇见你，顺便张老太、张生同埋太太同埋家人。 像看见幸福在延续。 遇见你，找到心中爱的影子，盼这一生流落万太黑色彩里。 12点44分提嚟大家黄色工作鼠疫警告在12点40分已经生效了，咁大家做的朋友们就要小心一点咯。 哇 ,UV 去到10甚高啊，大家记住要防晒啦。好啦，在代读方面的话，因为到好多朋友打啱电话嘅，但可能因为呢个时间嘅话，佢哋未必听到电话，所以我哋帮佢呢就讲出佢哋嘅生日祝福。包括呢就係有阿女啊，佢就话呢要祝个自己啦，同埋呢就係有一位嘅朋友呢，虽然就係患重病，但係都为生日啦，所以呢都希望呢可以就祝福佢嘅。另外仲有阿 Ling 啊，就要补祝梁继章生日快乐嘅。 好多谢。 另外仲有 Yuki 啊，咁就系想点唱咧俾妈妈听，因为95岁大寿。 哇！恭喜，犀利， 恭喜恭喜！ 祝佢咧就系生日快乐，同埋四代同堂嘅。 犀利！ 仲有想点唱咧，亦都系俾呢个屯门啊李嘉诚护理安老院嘅同仁上嘅。咁希望咧就系大家咧都可以咧开心心，大家都身体健康。哇！生日祝福真系仲有好多话。另外就有一位嘅阿 Ling 啦，亦都系一个补足生日嚟嘅，就希望咧喺25号啊吓生日嘅呢一个嘅儿生仔，仲有就系27号所生日嘅何生，都祝佢哋咧就系生日快乐啦，健健康康啦。阿儿生仔嘅话就希望佢可以学业进步嘅。另外啦，仲有啊，咁啊祝24号阿朱妈吓嘅一个嘅点唱，咁啊就系24号嘅自己生日快乐，朱妈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 希望咧可以。就是身体健康之外的话呢，啊这个非常之好的祝福就是希望世界和平啊。 一语是这样。 好，喂，有个 Sam 哥呢， Sam 哥先打电话来的，不过现在啱啱可能不知道有厕所还是什么，未找到他，不过帮他读了先。8月21号即是补足的，补足妈咪呢生日快乐，想听到这一只甜蜜16岁。 蜡烛光闪啊闪，顶上面白雨桃红的 cream， 写着 Happy Happy Birthday Sweet Sixteen。 16，16，少女会转变。 她昨日像束起马鞭，她现在变化和茶 hair cream， 她像换幻术转身一变。笑面常爱望布丁，傻气像照片， 张照片。哦哦哦，他怎么不会这般可爱？我眼共我心齐喝彩，不找不到法子遮盖，我眼里闪出那些烛光闪啊闪，饼上面白雨桃红的 cream， 写着 Happy Happy Birthday Sweet Sixteen， 十粒十粒笑泪会转变。 他昨日像速起马鞭，他现在变发和茶 Happy， 他像换幻术转身一变已识。像照片，为何现不现？而太白痴，如偶像照片。哦哦哦，他怎么不会这般可爱？我眼共我心齐喝彩，不找不到法子遮盖，我眼里闪出那些爱。 甜啊十六岁，女翻呢首歌好啦，听电话里边咧就有 Shelly 嘅 ，Shelly 好啊 ，Hello， 你好啊， 哇好甜啊，把声 Shelly， 好好听啊 ，Shelly 有冇人赞过你啊？ 你哋咯， 我都系人嚟嘅 ，Shelly 你系咪含住啲砂糖喺个口度？咁甜 啊！我其实我觉得你哋做节目好好笑，其实梁继珍，我系好早好早好早，系 N 年前已经听你哋。 你把声咁细个，你咁 未有阿小强阿同阿睿睿。 你把声咁细个，你 最多十九岁，你把声 好细个，你把声系啊，系咩？你 多谢 系啊 ，OK， 好，继续保持青春，无论系心大又好，声音好，好嘛？系 多谢， 好啦。 你哋做节目真系好笑咯，一路做嘢一路笑，系笑到震晒咯。 你笑到震晒啊？ 系啊，有冇被炒啊？ 被炒，你炒我都未炒啊！ 我就系老板娘。 系啊， 原来你就系老板娘。 唔系，我系打杂。 哦，通常老板娘都话自己打杂嘅。 喂， 咁你系咪啊？ 我梗系啦， 佢系老板娘都系系啊。今个月咧系你嘅好开心嘅月份噃，系咪？ 系啊，又系我生日啦，又系我结婚周年纪念啦。咁我首先点唱俾所有八月份生日，包括梁继章你啦， 多谢， 同埋今日生日八月二十三号系阿谭校长，亦都系我偶像啦。 嗯，好，生日快乐。 识得我。点唱俾身边识得我嘅每一个人，同埋我细佬一家将会过去澳洲新生活啦，祝佢哋一切顺利啦， 好， 开心。 咁另外咧，仲有咧，你自己咧结婚嗰方面咧， 系啦，唔提你结婚周年嘅。 喂喂， OK 啦， 咁神秘嘅，讲下讲下， 咁样 系咯， 我心嚟一嚟， 系啦，你我好开心噶嘛， 几多周年啊？ 可唔可以讲啊？讲唔讲得啊？ 十周年啊嘛， 六， 系啦，十六，好开心啊，应该， 好啊，有啲咩说话想同 女女十四岁， 哇，开心啦， 开心啊， 系啊， 老公叫咩名啊 ？Shelly， 老公叫咩名啊 ？Shelly。 Tony 啊 ，Tony 同 Shelly， 好喂 ，Happy Anniversary 啊！ 有咩说有咩说话想同老公仔讲啊？好难得啊， 系啊， 十四年， 十六啊， 啊十六对唔住，十六年，啊个女十四岁， 系啊， 系啊， 咩想同 Tony 哥哥讲啊？ 系啊， 系啊， 心情啲嗱，俾时间你。 要啊，用你嗰把最 嗱，例如 Tony， 多谢你俾咗我十六年嘅快乐，类似咁。 又或者 Tony 仔仔。 我哋追多个，得唔得？ 唔得。 哦 ，OK。 点啊？ 咁你讲唔讲啫？ 老婆生猪啦，唔得、 哦。你唔好咁样，嚟嚟嚟嚟，快啲快啲嚟，心情说话。 多谢 Tony 为我哋一家咁辛苦，维持我哋一家三口嘅生活，多谢。 哇哇声，突然间 冇音，又要怕炒扭扭零零， 好嘢，好嘢， 系啊 ，Tony 哥哥几开心啊？ 几时？其实系几时系结婚周年啊？几多号啊？ 哇，好爆噶！每一个小朋友都好唔中意啊！ 九月一号。 8月31日， 哦，暑假的最后一天， 系啊， 哦， 系啊， 好啊，好啊，好啊， 系 啊， 啊， 啊， 多谢，嗯、多谢， 好啦，咁 happy 啦， 甜甜蜜蜜，好，继续， 多谢晒， 多谢晒， 拜拜，多谢 Shelly 啊， 拜拜， 好啦，咁啊，今日咧电话里边最后一位朋友就系 Shelly 啊， 喂 ，Shelly 你好， 喂， 你好啊 ，Shelly 你好嘛， 你好啊，我好， 大家好， 系啊， 今日打嚟有啲咩讲？ 我想点唱今日啊，陈奕迅嗰个今日俾我屋企人听嘅、 嗯。好啊， 有冇咩特别原因或者事情啊？ 系啊，今日 冇乜特别嘅，其实我系想赞下你哋嘅。 嗯，点解嘅？ 特别啊 ，Michael 啦，你喺嗰、那个爱好系列咧，嗰度点嗰啲歌咧，好好听啊！ 哦，唔系，但系我啲好好听啊，几个都好听啊， 买你好听啲，人哋都赞紧你。 好贴合主题嘅、哦，嗱、啊，记得上次有个讲宠物嘅咧、嗯，你又有个阿花的故事啦，咁又系一啲好好听嘅歌，哎，我哋忘记咗嘅咁样。 多谢多谢多谢 Sally 啊，多谢，咁希望你继续支持啦，好唔好？ 咁其实 Sarah 都好好嘅，咁你成日嗰个游戏节目咧就话佢系壮王啦，其实我觉得佢系即系睇咗好多， 其实有实力系啊， 好多好、嗯、多准备， 即系唔系真系壮嘅，今日佢满分啊， 佢今日仲满 分 啊， 我系零分啊，今日 我好嬲啊， 咁马老师又好好嘅，佢搞笑好好、啊， 我认真 嘅，即系喺嗰个客家婆嗰度咧玩嗰个游戏咧，好刺激啊，听 到刺激咧， 佢就认真 啊，你中意我边个名啊？Sally 马伯强咯， 唔系啊，我咩强？ 佢呢一排呢一期 系啊，又万强啊，咩名？ 系啊，万强，万强， 哦，万强， 好有气势啊嘛！ 冇咗你咧，当堂失色啊！ 唔会，唔会， 一定啊！又中唔中我哋嘅片段人间啊？我哋嘅话剧啦， 都中意嘅，系啊， 嗯，系攞嚟好多特别嘅故事， 加油咯！叫你哋，其实好好听啊，你哋 好啊，好啊， 多谢晒 Sally， 咁你继续支持咯噃，好唔好？ 唔该晒， 多谢 开心啊！ 多谢，拜拜。好啦，差唔多晏昼一点钟。我亦都喺我哋嘅节目嘅尾声噶啦吓，呢只歌咧都系 Sally 想听到嘅，叫《今日》啊。呢个周末愉快啲咯噃，提提你，黄色工作室警告12:40生效噶啦。风骚快乐人，星期一10:00再见大家， 拜拜， 拜拜， 拜拜 ，Goodbye。 今日问题如不尽，像处圈中圈，了断也了不断。若今日你倦了退宴，容许我送赠券，准我漫漫长路末端亦如初恋。当日热情燃不尽，今日热情就算怎都好，你愿我更加远，共跨进冷及暖，甜和酸，才可以算是共存。能共患难，才是认真的友缘。抬头吧，相信爱你便能飞，敢交张，你会创出传奇。还人生是地无可避，却没人可驱使爱别离。抬头吧，黑暗过会是神气，怀着乐观总有转机。今天珍惜今天，狂凝望我心所爱的你。我已仿佛会飞，像明日一样，今日任何日一样，就算怎辛酸，爱护你我更暖。